喂，hello， 有啦吧？ 有啦， 有 声又 OK 嘅，应该。喂，就我谂而家系咪报道下个现场情况先咧？即系趁未齐人。 现场情况而家塞车啦，同埋防暴操紧过去啦，不过未知咩景喎。 即系你又买佢唔够胆喺嗰度放。 我买暂时啊，买佢唔敢喐嘅喺嗰度，因为你喺机场打就好大镬嘅。 但系捉人都好容易捉啊。 捉人容易 啊。捉人容易啊，系同佢。链噶啦，呢一棍 机场都冇得走下死啊！ 冇啦，即系 系啊，即系个死事嚟嘅，根本 end game 啊又 系。 即系同阿 嗱呢个唔好讲住，齐人先， 系 因为呢啲精彩嘅内容嚟嘅，属于同大家都必须要知道嘅一个咩，一个总结嚟嘅。因为咧，Candy 就系网台精嚟嘅，咁咧头先同我分享咗咧，你听好多网台嘅点滴咧，即系有个 conclusion 就关于香港网台界发生咗咩事嘅。咁啊，值得吹鸡啊！嗱，苏珊问系咪灵魂少女？ 我唔系啊，大佬，你一睇啊，唔系少女，大佬，我而家唔系似灵魂少 因 女 为 啊， 头 大 先 佬。 咧未开个画面嘅，咁啊估咯。因为琴日咧我已经吹定鸡，就灵魂少女咧就报咗名上嚟 live 系。 嘅。咁唔知啊，今朝我再 contact 佢咧就失咗联，我都有少少担心啊。系咪成个东涌都？俾人哋斷咗線咧，會唔會有咁嘅可能 咁又 咧？ 未係，都仲睇 因 到。 為直至到呢個 moment 咧，佢都未復我嘅。 OK。 嗱，我問佢幾 唔系 點 我作 迷 为一 啊？咁樣， 佢系大澳嚟噶嘛， 我作为一个观众咧，我觉得你拍嗰个咧，我都同我妈讲嘅，因为佢有 我 喺 拍邊個先？ 啊《灵魂少女》咯， 哦，OK。 喺 Viu TV 佢都有出噶嘛， 係。 系你拍嗰个同 Viu TV 嗰个都真系天与地 即系唔好咁样比啦， 啦，唔系即系咁讲啊， 即系咁样比就冇意思 即系 嘅。 你系 即 都 系 唔系话大佬 唔系有一啲 啊， 人 人哋系电视台 唔系有一啲 啊。 人问点解人哋有嘢捞你冇嘢捞啊？你讲晒啦，即系有时即系有啲人凭呢啲嚟衡量一啲美感或者一啲professional 嘅嘢咧，就我真系哑咗嘅，我都唔知点解嘅。 唔系咁你自己用眼睇，喂你得唔得或者靓唔靓，你自己睇啊嘛，你唔系话用判断佢系大台或者佢系喂佢系一个电视台，咁你不如调翻转嚟睇，咁啊点解你咁大个电视台用咁多钱，可以用咁多嘅成本或者可以投资咁多耐，你都拍到笃 咁有好 屎 多人唔知你讲乜嘅，就系、是、关于阿灵魂少女 咧， 首次初 首次啊，系 度 咯。 上镜咧，就 Candy 同埋女朋友同埋佢阿妈咧都认为啊拍得几靓咁样，咁连佢男朋友都咁讲啦，当然。 系， 咁咧呢个真系 唔系呢个都系一个事实嚟嘅。 系呢、這个就过奖啦， 因为佢本身唔系，我唔系话即系 friend 就擦你鞋，你一望落去基本上就唔同样嘅。即系我啲 friend 做设计嗰啲，都系听开网台，佢都话：，咦喂，探长 set 嗰啲嘢拍出嚟系唔同嘅，即系啲嘢系奇丽啲嘅，啲颜色啊、色水好多嘢，即系你系一睇就睇到个分别嘅。同 comma key 嗰啲系两样嘢，即系首先唔好俾 comma key 先啦。就算唔系 comma key， 唔系，其实系香港 comma key 先咁核突噶咋。 系咩？ 你睇下外国嗰啲，你睇下 Avenger 嗰啲戏 咧，咁啊唔同啊！你做 成场戏都 comma key 喎， 几多层啫？大佬嗰度做， 但唔知喺香港啲 comma key 特别核突噶，因为最主要咧就系跟诶睇头啊， 系 即系觉得嗰个都 OK，咁多人听，就转化咗以为 key 肉酸先系多人听噶。 我啊唔识点样，即系点样做可以做得好啲，我都唔系好识呢个，即系 我识都冇用噶。我真系走去做顾问教咗人去照整翻之前，我真系唔明点解咧。即系我唔知系咪我讲啲嘢真系太难明白啦，亦话我讲完佢又唔敢问追问啦，亦话即系专登攞钱嚟嘥啦，帮人买埋灯噶，试过两 都唔 三 理 次 佢， 都系咁，最尾都系劈屎，即系出到嚟都系求其就算噶。即系可能 maintenance 嗰度有，又唔系我直接招呼佢啦。咁唯一最争气就系城寨啊，即系城寨到而家都 keep 都靓 翻到， 啊， 都靓， 系靓， 系啊，冇错。 唔系你可以拣，即系你可以搵翻嚟睇嘅，就唔好话我同你讲，你自己搵旁边嚟睇。Viu TV 都有嘅，阿潘少忠嘅节目系有喺度，你可以揿翻嚟睇，都系佢嘅，都系嗰个灵魂少女上镜嘅。你好明显系嗰个分嘢系大得好紧要，即系嗰个分嘢系大得好紧要。即系你拍喺公园拍嗰个，你都系就咁摆部机度拍啫嘛，单机，即系单机拍。你佢嗰度仲有几部机，场景。灯任你打， 咁步步唔靓，步步都唔靓啦，出到嚟， 即 系唔系？其实个打灯嘅问题 系高手低手， 同埋你企喺边个 分 位度，食啲咩光，都全部都系一个重要。同埋后期要 care 颜色咁样，即系各样都系技巧嚟嘅。即系证明咧个市场根本就唔需要技巧嘅，即系唔需要呢啲嘢，即系奢侈多余嘅，即系收视率咧就唔关呢啲事嘅。咁以呢个原则咧，咁所以 净系睇内容， 系啊，你几难，即系 content is king 啊嘛。 喂，大佬，你在於我的立場，即係在於我是一個被拍者或者被訪者，好緊要，大佬出嚟靚唔靚同咁你自己睇翻，你都會覺得喂出嚟靚唔靚同喂大佬我即係拍到咁樣點啊？ 同埋你知唔知啲內容講乜先？听唔听得晒先？ 你嗰、那个 系啊， 你嗰个我听晒。 但不停有人话你好捻大声啊，咁啲音乐咁 样。哦，系，你话啲音乐大嘛？我听你解释过嗰次系。 即系我主要你两样嘢都听到啫嘛，但系唔系即系好难解释。 我个人又唔系好介意话个音乐即系 唔系， 其实 我系分大分咗流嘅啫。 我明白你解释过点解？ 唔系咯，但系即系呢个咁嘅做法系嘥好多时间，嘥好多心机。但系嗰啲人咧就惯咗一啲人。头痛医头嘅痛医头，譬如嗰、那个监制，我唔得喎，音乐太声咪怼细个音乐咯，咪好细声咯。咁但系我系喺 EQ 嗰度做咗好多功夫嘅，但系佢哋咧就完全即系唔领情，仲即系用翻嗰种咧即系错嘅方法去责非成事咗咁样。即系嗱，唔系话巴闭啊，只不过签签有少少要求噶，我都系用啲好渣嘅器材噶，老实讲。 系啊，但系你好明显人哋出嚟系靓好多啦，我一睇 救星嚟啊！ 哎哟，我一睇已经话，哎哟，系有啲计喎，因为其实坦白讲。 系 嗱，你真系咪得罪嗰个灵幻少女，即系个款头。如果你俾我嚟计啊，就咁睇啊，我自己啊，唔关你嘅立场。如果我就咁睇，我就觉得哇，如果你拍得到佢靓，都算好啦叻噶啦。 坐入少少咧，黐咗个风字， 黐咗边啊？ 港景风嘅风。 哦， 系坐翻入少少， 坐入啲， 即系坐近翻、 哦，坐近啲你 系嘛？你可能又惊埋一佬啊，正常嘅。 哦，即系我意思系， 系 以我睇女。多年睇女经验啊，大佬冇得倾啊！我睇女真系， okay, 好 但你一睇佢都，你拍到咁我都话一睇咗正我。 嗱，五十几嗱，有啲人咧已经按耐不住走咗噶啦，已经等成六十几嘅。咁啊，江湖规矩梗系唔好咁快介绍嘉宾啦，因为都未曾救人啦。算啦，而家够啦。咁咧嗱 ，Kenny 啊，二三四嗰个节目嘅， 执咗啦。 旧时咧就系 Ragazine 嘅一个节目嚟，系咪 Ragazine 开始？ 开始系啊。 定系之前咩？ 唔系，开始 Ragazine。 一开始 Ragazine 嘅。咁咧，二十、三十、四十咧，呢个节目咧就我咁样识你噶啦。 系啊。 咁嗰次边个叫我上呢个节目嘅？ 我咯， 就系你。 我咯。 咁咧就嗰阵时阿张 Sir 啦，算唔算 啊？有啊，张 Sir 系。 同埋阿 Eugene 啊。 Eugene 啦。 系啦，咁我嗰次上嚟好似就唔系 Eugene。 唔系 Eugene 啊，系阿杰斯嚟嘅。 即系哦，杰斯嚟嘅。 杰斯嚟嘅。 OK， 咁啊，嗰次咁样识阿 Kenny 啦，都几年啦，都成。 嗰阵时系咪占领嘅时候？ 好耐。 唔系啊，早过嘅应该系。 早啲，早过占领。好耐咯。 因为嗰阵时仲有同成龙隻抽啊嘛。 系啊。嗰阵时讲紧四五年前啦，又。 占领嗰阵时，阿 C。嗰啲又有 張 Sir 嗰啲咁樣， 咪二三四啦嗰個，我哋做緊個節目。 哦，嗰陣時獅子啊， 係啊係啊，有獅子噶。 哦，係咩？哦，唔緊要啦，都係嗰個期間。我記得就早少少嘅，咁啊，所以就係咯，咁啊，而家去二三四咧就定期限定就中出，即係中意幾日出就幾日出啊。 唔係，雖然都叫係啦，係是但啦，只不過係我覺得。在这个环境你开个网台全部节目都是死老豆的。 是 那在这个好像你说真的是不是个节目都死老豆的那找个节目讲下音乐的话。 是即刻惩罚我啦。即是观众是会惩罚这个主持人的。一讲音乐真的照返两 K， 平时都 keep 住有三四 K 的或者四五 K 的。 小成本是吧 小成本。 不是挺好啊不过讲音乐我都。 不紧要啦我就不会因此觉得好 sad 的。 是啦即是你不可以每个节目一开出来在这个咁绷紧的环境底下你不可以每个节目开出来都是死老豆啊。 咁当然啦而家 live 咁少人呢都因为死紧老豆。 是。 机场又死紧老豆。 继续死紧。 是啦琴晚嗰啲嘢都未死完。 是啦。 因为琴晚我都死老豆睇完之后。真系好愤怒啊简直。 瞓咗都。 咁睇下个标题大家都知啦。嗱一阵间呢个角色就唔系我做嘅。因为我其实我谂过咧，即系自从听到 Candy 想上嚟咧，路少，即系其实我系咪反而欠缺咗呢样嘢咧？咁我发觉我自己承受唔到，即系我唔能够喺个节目度，我听其他节目又路少紧，我自己又路少啦。咁所以我发觉可能我好怕第二次伤害嘅我个人。 哦 ，OK， 即系我第一次睇完已经好震撼之后咧，即系我逃避咗再将佢发酵 哦 ，OK， 咁咧我就所以觉得人哋系做紧呢样嘢，我觉得唔开心。咁所以咧，即系我即系大家误会咗，我成日以为啊，你又最叻啦，人哋又唔识做节目，其实绝对唔系咁意思咯。即系我自己，我发觉我系顶唔顺，我自己再次不停咁样重复咗呢个心愿。 我就反而系会，即系嗰个怒火焗住咗咧，我又反而系想即系爆发咗佢 ，OK， 就发泄咗佢，就发泄咗佢就就。每个人舒服啲咯，讲出嚟个人舒服过唔讲咯。 招呼埋， 我 以前都系嘅，以为，但系其实系最尾都完咗，讲完之后个人都好失丧嘅已经。 咁但系人人都唔同，佢唔会拗嘅，整个领码嘅啫。喂，咁留下言先。 红富威又有直播， 喂系啊， 水手789来来，富山矿海探长好， 喂 hello， 数96， 喂 hello Dominic， 富山矿灵魂小女红红牙呢两个月一个礼拜烧晒我成个月嘅地场， 我都系啊，咦我无端要俾多成嚿几水，真系惨啊， 咪系好难顶嘅。 水手789来， 系读埋呢边先啊。 大力水手789来来，富山矿海探长， 你硬系要读翻嗰度咧。呢、这个礼拜啲机器都同我作对啊，觉得个冷气又成日唔靓，个电话头先无端停咗四分钟，话四分钟之后你再试，都唔知做乜。 Tin IP Hello 探长好，大家好 ，Samson 系机场走紧， 哎好啊、 我就早咗少少走，喊紧嘅疫情。Carlos G 红猫灵幻少年，Alex Xiao Yu Very Good Group 系机探长好，嘉宾好，刘人生探长好。 喂啊 ，Alex Xiao 琴晚半夜想揾我有啲咩倾，不如嚟家。直接打嚟啊！喂，即系用呢、這个，即系你有啲咩真知灼见，直接message 当封烟啦，得唔得？试下喂。 喂，不如喺爆炸之前，我之前咪同佢讲过有鬼故讲嘅， 系啊， 不如讲个鬼故俾听。因为其实就唔系鬼故嚟嘅， 系 因为我啲鬼故比较渣啲。 好，喂，读埋先，好啊，好啊，好啊，又系泼下大家冷水，cool down 下先。 系啊。 阿 Lu Packy， 哎呀，屌，搞乜鬼啊！今日啲机器，喂机器机器机器，扑你个街啊！诸事不利啊！今日 探长好， 喂 ，hello， 刘人生探长好， 喂 ，hello， 嗱又罢工啦 ，Tony， 喂呢、這个新朋友嚟噶，真系系近来先入嚟吹水嘅，咁啊欢迎啦，继续。 我都系见探长拍啲嘢有料先开始嚟听， 喂多谢你。 同家人嘅表情，行行翻屋企再听翻重播 ，beat beat， 哪里哪里喺度探长 ，Kenny C D Ram 第一次听啦， 喂 ，thank you 我 C D Ram，thank you 刘 探长 ，Tin IP 琴晚睇直播又无觉好瞓又嬲又伤心， 系啊冇错，喂呢位啊啊 Neo Loro 啊 ，Neo Loro。 啊！佢即系 R O R 应该日本话嚟噶嘛？是但啦。喂，咁系咯，识你噶喎 ，Candy 喎。咁啊 ，C D Run 第一次。喂，系啊，嚟啊。 有名噶嘛？ 系。 唔系佢咁嘅，因为之前两三个月到啦，我嫲过身啊嘛，但我嫲好大年纪啊，九啊几岁啊，少丧嚟噶啦，即系好开心。其实我嫲过身我都 O K 嘅，因为啲人话唔肯系话阿嫲死咗你都咁捻开心。哇！屌，九啊几岁啦，系嘛？ 咁佢生活质素好唔好先？ 咁啊，梗系出色，又俾人争家产啊！即系已经冇家产噶啦，即系 要争。 你见我都唔系话，即系嗰啲富贵子弟嚟噶啦，都系啲穷閪嚟噶啦，都仲有家产争嘅。 系 咁都算啦，因为其实系嗰啲感情已经唔好啊，嗰啲阿叔啊，讲紧嗰啲咧，已经系九年都唔见嗰啲，仲要黑警嚟嘅添，两个。 Okay。 咁已經係感情，唔係話好，唔係話即係年年都要見下面嗰啲，已經好少見嘅，已經係。跟住佢哋仲有啲，因為剩翻一百幾萬都仲有嘅，咁啊喺度又爭啦，即係又喺度左搞又搞嗰啲衰嘢啦。跟住後屘就結果就擁咗我嫲去老人院。咁你知老人院嘅生活就梗係出色噶啦，賴屎賴尿冇人理你啊，之如此類嗰啲好慘噶啦，一住咗好耐噶啦。咁我其中一個叔好搞笑啊！就嚼咗好似唔知成六七萬嘅，咁我嫲攞咗嗰啲嗰嚿錢咧，即係有人攞咗啲嘢，我哋又冇攞啦，當然，因為我同我哥其實就即係唔興呢啲嘢，即係總之我都話你就算俾到我都唔會要，因為我都冇養過我嫲，即係其實由頭到尾我都冇俾嗰個錢。 可能你阿叔有咧。 咁當然有，一定有。咁但係攞咗嗰個錢，跟住我嫲就話入咗老人院，好笑啊！我嫲，我嫲撲你個街啊，攞咗錢。拱救老人院，因为老人院都唔平㗎嘛，都要俾唔知五六千蚊咁样，六七千咁样啦。咁就我嫲话，总之我住晒我啲钱，住晒我，你攞咗我啲钱，我先至走。咁拖咗好耐 㗎， 后屘住突咗㗎都，即係成嚿钱住爆咗 㗎。 咁跟住我另外有几个阿叔㗎嘛，另外有一个阿叔，啲阿叔都好奇嚟㗎。另外有一个阿叔就娶咗个大陆女人嘅，咁个大陆女人呢好好笑，佢第一个老婆都系大陆女人嚟嘅，佢第二个老婆咁唔娶过，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好出色嘅男士嚟嘅。除咗娶啲大陆阿婶咧，你又娶唔到其他人噶啦。 哦，即系情有独钟。 系啦，咁啊娶咗个大陆阿婶，总之好捻啊 aggressive 嘅嗰个。 但系黑警嚟噶喎。 唔系，另有一个就唔系，两个黑警。 因为啲同袍都 OK。 包括我老豆都黑警嚟噶嘛，就最早最早期。 你都曾经系啊。 系，咁跟住后屘就嗰个又唔系啦，唯独是唯一一个阿叔系唔系。 跟住好笑啊，佢又娶咗大陸女人。嗰、那個阿嬸咧就好 aggressive 喎，即係總之每樣嘢，哇又 好 招呼我馬咁樣啊，哇！ 即係佢哋因為大陸嘅女士通常 train 到係對事唔對人嘅， 好撚勁啊！ 系啊，对成长嘅，即系总之我招呼你同招呼一个。 总之佢一见到你，即系佢唔认识我喎，系从来冇见过我噶。哇，你个 热情 系 啦， 好捻热情咁样，唔系打飞机咁样唔好啦。总之好捻热情嘅，即系你会感受到嗰一份热情系好捻无厘头嘅。 啊，即系有机心嘅。 咁好捻明显啦，扑 住嚟嘅， 好玩啦，三九唔识七。咁跟住后屘咧，招呼我阿嫲啦，后屘就攞咗好多嗰啲咁嘅。我买嗰啲首饰嘅，但系就讲真的就唔系好值钱 嗰 啲嚟噶，系啦，唔 系 有啲金就俾我妈嘅，有啲戒指就话俾阿大嫂咁样，咁啊戒指系俾个女咁样，咁啊其中有一只唔知玉戒指有啲金喺上面嘅，跟住俾我妈，跟住后屘就我妈差唔多嘅时候，佢就俾翻只戒指我妈，跟住我，因为咧我妈就冇见过只戒指嘅，咁我姑姐咧就我姑姐认得噶嘛，因为佢个女啊，佢就知啦，跟住佢攞只戒指俾我妈，跟住我姑姐话：屌你咪！唔系呢个样啊，大佬，唔系呢只嚟。 我真系换咗假嘢， 即系佢换咗第二只。 哇！屌咁扑街。 系啦，换咗第二只俾我。咁我妈话系蠢蛋啦，因为又唔系话要贪呢啲嘢。总之， 但系纵容咗呢啲行为。 系啦，总之我妈又唔系话即系哇咁样正啊，即系总之我零零四四我屋企我嗰家人咧，我大仔。 即系做老千专业啲啊，俾人睇得出一点。 我老大大仔嚟噶嘛。咁我妈同我哥其实就即系唔捻。理得佢哋咁多啦，唉，我哋又冇乜点参与。总之喺我哋冇乜点参与嘅环境底下，我又唔会差只脚埋去。喂，有层楼，我屌有层楼喺度，我哋又分少少。 系 你唔好理。总之咧，我哋系长子。总之我哋都系一份子。我冇功过都好。总之小争啫，我哋又唔系嗰啲。 系 咁跟住咧，除咗两个戒指咧，就零零四四有条链好笑啊。咁我嫲过身嗰日，咁跟住又落葬啦。跟住就话喂，咁啊攞翻啲陪葬品出嚟。咁啊，其中攞咗一条 今年。 玉嘅绳啊！ 啊，一条绳， 一条绳攞到玉嘅，咁啊有二拉食七弹嘅应该系。咁跟住咧，佢一攞出嚟，我姑姐已经想开佢拖噶啦，又，因为又换捻咗。 唔弹嘅咩？ 唔系，一攞出嚟，佢一望已经话：，屌你咩？唔系呢条嚟喎！跟住已经想开拖啦， 真系唔专业。 啊，已经想开拖噶啦，差唔多开拖嘅环境。跟住咁啊，后屘揿住啊，咁啊，算啦，都出殡今日唔好嘈啦，算捻数啦，总之乜捻嘢都过去咗啦， 系 对与错都算啦。跟住咁啊，俾咗嗰啲堂官啊，嗰啲我唔知嗰啲叫佢做事嗰啲啦，帮手嗰啲。 嗰啲办事人。 系啦。咁跟住咧。就帮佢戴，跟住咧一拎嘅手，嗰、那个即系佢哋全部人喺度睇住噶，嗰个办事嗰个师傅一戴落手度，成条断捻咗，全条即断，现场即断。 点样断？断咗几节啊？ 断晒啊！因为一条绳嚟噶嘛，断晒散晒喺个棺材度啦。 哇！ 系啊，好即系你又解释唔到嘅，你又可以 个膊口系点断？ 啊，你又可以话 个堂官睇唔惯。 可能佢大力掹。掹断，你又可以话可能条绳回紧咗咧。解释唔到啦。总之就系、是。即系意思就 即系总之就大陆嗰啲假货就渣啲 系啦，条链就唔系我嘅，你又唔好戴落我手度。 哦 okay、 我原本陪葬，因为其实我阿嫲死之前已经讲过，嗰条链系我最捻中意嘅。总之一定要俾嗰条链我陪葬，乜捻嘢都可以唔要，嗰条链就一定要，一定讲明嘅。咁但系结果嗰条链一戴落就劈就断咗啦。 哇！咁现场震唔震撼？ 震撼噶。 咁你个手掌有冇力？骗子！你讲大话咁样， 我唔知点搞佢哋。总之就即系断捻咗。咁我哋唔关我事，咁我唔理得咁多啦。 咁咪食住花生先。 系啊，咪由佢咯。咁啊，总之咦呵呵咁样。总之系俾佢嚼晒啦，即系落到佢手嗰啲金器就全部俾佢换捻晒噶啦。 系。咁你个阿叔又点样？点样有冇讲两句？ 冇啊，因为我阿叔本身都系一来又年纪大啦，又颓啦，咁啊冇乜话事权嗰啲，连啲仔女都唔理佢噶啦。 哦 ，OK。 咁啊变咗，所以都 即系废佬啦，变咗。 废佬啦。废得嚟，仲要系冇乜话事嗰啲，咁啊，所以冇人出声。 废佬同埋弱佬。 咁咯，即系灵异咯，但系又唔系鬼啊。 哦，真系嗱 ，Ken 呢啲真系唔话得啦，知道大家都 looking for 啊，灵幻少女。又突然间同场加映一个灵幻嘅， 同场加映灵幻啦， 灵幻嘅古仔真系唔话得啊！因为咧，仲有人喺度，Hello 灵幻少女今日会唔会嚟？我唔知佢有冇睇紧我 live 啊，但系唔知点解失咗联，我 WhatsApp 咗佢咧，佢又至到而家都未复，真系有啲担心添啊！不过我谂佢如果系东涌嘅话，唔好出嚟啦，因为啲交通有啲嗱，我只读不回啊，见到双剔噶，唔知点解， 未睇啊？ 唔知啊，双 佢而家好劲啊，而家 View TV 啊，见到 啊，劲啊，周围都见到佢啊。 佢唔系东涌啊， 都话 讲 错 晒啊。 佢唔系东涌，佢系 大澳，大澳系，但系都要经东涌线出嚟噶嘛。搭船啊 ，OK 嘅。 喂，咁啊， 靈魂少女嗰啲淨係捉鬼用保鮮紙，打鬼用朱古力嗰啲。 唔係唔止啊，打鬼殺鬼係用雷射槍啊，大佬。所以咧，有人咧就話：，哦，會唔會去公開用雷射筆咁樣俾人 ban 咗啊？咁樣咁啊，有人話唔係咁嘅意思，因為嗰個亦都留咗言俾我。咁咧就嗱，Alex 耐心等 Alex 想封煙。 好啊， 你識嘅應該。 Alex 跟阿志啊， 有留言嘅， 咁咧就讀埋呢邊呢啲留言啦，我哋開始打俾阿 Alex 啦喎，去睇佢喺邊啊？係 Stan 啦，呢度啦，阿蘭生讀咗啦 ，U 嗰度啊，頭先喺度。 哦 ，OK， 係，啊都讀咗啦，啊呢、這個呢度，啊今日唔知做咩，連 highlight 嘢都有問題。 吞 iPad 琴晚睇直播又无觉好瞓又嬲又伤心，越扩两喺女灵魂小女，今日会唔会嚟啊？派人出组探长， 早就系早。 Samson 走嗰阵见到整紧防线，虎皮手足开始出现，牛底就走先，走咗冇耐就出防暴。 系同埋牛底唔系嗰啲手足可能都系警察嚟嘅，其实。 哦，系啊。 即系而家你冇得嗱，即系你真系其实一见到嗰啲手足咧，即系令我更加有信心咧，认为我讲好早之前已经讲咧，就系话嗰啲嗌人唔好影大头相嗰啲咧。根本就是警察嚟噶啦， 但系有啲女都試過好大波， 唔係啲女係跟住佢哋講嘅啫，即係著個源頭叫人哋唔好影大頭相咧。根本如果你叫人唔好影大頭相，記者都影到曬啦， 哦係， 所有記者 live 都睇好曬噶，要 capture cap 曬嘅。但係點解佢咁憎你影呢？原因佢心理嗰個問題就影，即係嗌埋出嚟咁樣。咁嗱， 有厭仔 啊，係啦，根本佢就係厭仔嚟噶嘛。 好，你個 街。 你而家帶馬嘛？ 我而家打俾阿 Ken， 唔係阿 Alex。好细声嗰啲嘟嘟声都，喂 ，hello，hello，hello，hello， 喂，你要大声屌屌啦，我谂近啲电话， okay. 啊先开喇叭开咗咯，喂，观众听唔听到 Alex 啊？ Okay, okay. 你讲嘢喂 ，test 啊？ 听到， 哦得啦，爆晒标啦，点啊？喂，点啊？你阿 Candy， 你朋友，你识阿 Alex 啊？成日都见到系嘛？ 我想见到 Kenny 啫，Kenny 都系 冇啊！我冇乜印象啊，因为咧，我上一次喺元朗咧都有啲哥哥同我打招呼啊，但系其实真系我都唔 佢打唔到招呼啊，因为佢喺系咪洛杉矶啊？而家仲系啊？唔系咧，加州啊？ 唔系 三环市噏嘅噏错。喂，咁咧佢系你 三环市有冇抗议啊？三环市， 三环市好多人抗议啦，梗系 即系都多噶。 整个美国根本咁多个州，好多个啲环都走晒出嚟抗议啦。 但有冇大陆仔出嚟搞呢？ 有啊，跟住咪覆桌咯。屌佢走嚟讲嘢嘅时候，跟住又喺度，跟住咪还拖，跟住 free China， 屌，跟住笑鸠佢哋咯。 我谂海外嘅华人咧，即好似你咁啊，占少数。 少啊，我都觉得。 因为多数咧都系俾嗰啲永远华人电台荼毒咗咧，就成日觉得香港啲人都仲唔够自由啊，即系都系嗰个痛，即系甚至乎有啲家庭成员咧、亲戚咧，都系变咗咁样噶，明明正常想一个人嚟。 通常都系啲大陆嚟嗰啲啊。 唔系，香港过去都系咁 啊， 而家。 香港都有嘅，我喺嗰啲麦当劳嘅时见到都有好捻多呢啲咁废佬，成日喺度仲喺度公开咁喺度打飞机啊！ 都系偏年纪大咧，其实嗰啲后生好啲咧， 六七兜噶啦，嗰啲成日都仲喺度讲话美帝吓亡我国之心不死啊！ 真系佢吹 牛，又话美国呢啲系咩啲咁嘅咁啊烂鬼光啊咁样，跟住就迟早俾中国啊嚼低佢啦，不知所谓。 哦，所以就去先，就等中国等嘅会战胜归来咁样嗰啲系嘛？光复美洲系嘛？即系美洲属于清朝噶嘛？其实觉得系嘛？ 我好似见到有一次见到我喺茶餐厅食嘢，跟住见到啱啱。我想是应该是刚刚六月那次，有一次就是刚刚开波的时候，我那天已经很猛，整晚睡不到，第二天个朋友叫我这么猛叫我去吃饭，跟着去茶仔 又开波， 跟着还有条中坑在说什么废话，哇我立刻爆个涌，跟着我说你说这些你不犯法就没事啦，哪有人会拉你啊。哇！我话师傅，你唔系信呢、這个吓呢、這个中国仲有呢、這个吓、啊，好似香港咁有呢、這个咁清晰嘅法律啊嘛？ 而家冇埋啦， 而家点拉你？点拉你噶啦？ 系 即系我相信大家琴晚都睇到啲 live 咧，真系好愤慨噶啦。我明白你琴晚做咩打电话嚟嘅，因为即系我都唔想讲嘢，即系招呼唔到你同阿监制又恰着咗咁样，系咯，费事做。咁样 即系猛到去一个点咧，真系哇顶唔顺。 其实都系一招爆一招。即系爆佢樽嘅啫，你问佢你咁捻外国，你点解唔去中国咧？ 有啊，我有笑鸠佢哋噶。我话屌你咩？你咁捻叻嘅，剪捻烂，你本美国护照佢啊，讲咁捻多。 啊，攞紧福利啊喺嗰度。 系啊，唔捻好享受美帝俾你福利啊，你而家仲有咁捻多退休金。 喂，其实你可以督佢去NSA 嘅，其实因为呢啲 唔系啊，佢有还我谂住佢做，如果佢仲够胆还拖嘅时候，我谂住影鸠佢相，然后跟住录鸠佢音，然后跟住去话俾ICE 听，屌你咪拉鸠呢啲。 有冇用嘅咧？其实呢啲真系 有噶，有噶。 ICE 系咩部门啊？ 又系移民局咧，捉非法嘅、非法移民嗰啲啊，即系好似我以前 咁，但系合法嘅喎佢。 咩话咩啊？ 佢合法嘅可能系。 合法，但系你作出呢啲咁嘅， 咁 NSA 咯，应该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你唔可以咁样。喂，你只要你自己入籍嘅时候，你效忠美国， 你唱 晒 歌 嘛， 大佬， 咪咯，人哋当你系唔系双重间谍咯？ 系啊，系啊，所以你国家安全局就唔使走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世界各地嘅网友咧，都系应该系咁样，即系。由你啲豆仔嗰啲咪影低佢咯，跟住怼鸠佢。 喂，同埋我谂咧，嗱，我哋战线咧就系我哋对黑警同埋对个政府啦。我谂海外嘅环咧，即系好似多啲，好似阿 Alex 咁样咧，即系旗帜鲜明，要同嗰啲共产党养大嗰啲人咧，甚至乎嗰啲废佬咧，即系宣战咯。即系佢哋向紧我哋宣战嘅，唔系我哋向宣战啲迎战啊。即系多啲时间摆喺。即系直头用翻人哋嘅国家机器嚟搞翻佢嘅，即系呢个唔系督背脊，呢个简直系，即 系 你身处嗰个国家，你都需要安全噶嘛。而家就 系 好多唔安全因素喺你嗰个国家。 影唔到相咪录 video 咯，然后跟住咪又系 send 翻去俾佢哋做回世界咯。 系 吓佢都好啊，屌屎都滚下去。 嗰啲咁嘅湿鸠支那学生。要几难得先去到 Berkeley 大学嗰度读书，仲搞埋啲乜嘢，跟住美国人去录 Q 晒佢咯。 唔系佢国家叫佢噶嘛？ 系啊，国家 仲喺度，屌你老味，仲喺度唱国歌啊！ 不知所谓， 真系 难受 啲捻样嘢。 系 唔系咯？即系啊，即系唔做嘢都唔得，录晒，跟住 send 俾 NSA 睇咯。你啲契弟仲 系啊，冇错，正契弟。 咪咯，好靓巴啦！ 喂，除咗咁之外咧，你嗰边仲有冇啲咩奇闻啊？或者即系好似譬如好支持香港嗰啲人，会即系嗱，你目测咧，老华侨会唔会企喺你一边咧？定系即系分得好清楚，老华侨就系撑警，即系你啲移民都冇几耐嗰啲咧，就对香港嘅感情非常之好咁样啦。 通常我睇见香港去嗰啲咧就正常啲咯，大陸去嗰啲大部分都係好撚正常嘅。 係 ，OK， 咁樣。 係咯。 喂，咁啊，真係努力啊！咁仲有冇特別嘢想講？ 冇啊，我就係話，好似你咁講話，即係好似唔止香港，好似我喺呢邊搞嗰啲活動啊，即係譬如話，即係呢幾個月有活動嗰啲搞咧，哇！佢哋嗰班咁嘅撲街。一樣都會揾嗰啲卧底走嚟影大頭相，跟住俾我哋及到嘅時候，跟住咪屌鳩佢 咯。O K， 係 啊。咪、 okay. 差佬點睇咧？即係現場嘅差佬，即係譬如佢哋喺度鋸緊啊。 嚇！ 即係你差佬，美國差佬會唔會話屌都好撚鄙視佢哋啊？嗰啲啊？ 有啊，咪就係喺波士頓嗰邊搞嘅時候，跟住佢喺度搞事嘅時候。举晒佢，屌佢！你差佬先睇啦，我哋嗰边啲正常人咧，佢哋嗰啲全部喺度吓举晒国旗喺度唱国歌，啲声 食菜肉咁，全部都 埋边啲人啦， 咁我想知咧，除咗华人之外嘅当地人咧，系咪普遍而家都相对识得分 Hong Kong 啊，同埋一个Chinese 啊，即系个 Mainlander， 即 系 普遍识得分嘅而家，以前就唔好分噶嘛。 系啊， 哦，咁都好嘅，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工程嚟嘅，因为 我同嗰啲 friend 嗰啲好旗帜鲜明啊，特登喺香港整嗰啲咁嘅，好似小巴牌嗰啲之后，啲客成日上车喺度问吓，点解你个牌嗰度写住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嘅？咁样点解？ 咁啊要推广下啦，即系好似以前香港旅游协会咁样，做一个亲善大使咁样推广下俾全世界嘅人听。咁即系正如咧，当时西藏出事嘅时候咧。 全世界好多西方人咧，都即系唔识唔读书嗰啲人咧，都唔知道西藏系一个独立国家嚟嘅。咁啊，但系而家全部都知道嘅，因为啲样好难分噶嘛，佢哋觉得 根本都唔同种。 系啊， 而家我谂大部分全世界都知噶啦，因为你连登系咁登广告咧，又系咁出事搞咗呢两个月搞咁多嘢，根本我谂都冇乜人知，净系会话哦，究竟点啊？依家搞到个进度点啊？咁样。你哋已經抓到我哋全世界啲 attention 噶咯，繼續搞落去點啊？我都唔識點答你啊！我話共產黨嘅伎倆有咁恐怖，我話唔知最後會係點啊！真係。 喂，咁啊，就真係要靠你努力啦！外面我哋做到嘅嘢都盡量做啦。咁啊，似乎今時今日嗰、那個情況咧，即係大家。虽然唔想见到，但我觉得不惜一战啦，都要面对嘅，因为迟早都嚟啊嘛。咁所以喂，咁啊多谢 Alex 啦，咁啊得闲就报下料俾我啦。 一定。 咁好，咁我哋继续我哋嘅今日主题啊，路小讲景通。 O K， 点啊？你嗰边而家 半夜一点。 哦 ，O K， 喂，咁啊早唞啦，唔好睇咁多 live， 好辛苦啊，实在真系。 O K， 好，再见。 好，好事长，拜拜。 O K， 拜拜。因为其实你有另外一个网友呢，其实我跟同个移民咗去，啱啱移民咗嘅，冇开名啦。 系你识嘅， 系啊， 女嚟嘅， 唔系男嚟嘅。 哦 ，OK。 佢又佢细佬都系差人嚟噶，都系差佬嚟噶。咁啊，因为同我都 friend 嘅细佬嚟噶，咁呢排我哋都已经佢都行噶啦。咁我觉得佢又好痛苦嘅，又系，因为佢同佢细佬好好感情嘅。 哦 ，OK。 但系都反反地面嘅。 系咁啊，即系咩咯？嗰套Mark 哥嗰套叫咩戏话？ 系啊， 因为本色咁样咯，真系 好激啊！而家佢即系都怼到行啊，因为佢不停喺 Facebook 系咁出 post 上去都。但我都同佢讲，我话你移民咗就算啦，其实如果你一家都谂住移民嘅，你为咗逃避呢件事而移民嘅，我话其实就唔好话太过，即系再系好似喺香港咁100% 投入呢件事。香港就冇办法，因为佢有细路仔。咁但我觉得如果你选择咗移民嘅，可以放翻松少少。 系啊，我都希望啊，有好多人唔系咁谂啊。 系啊，就系如果你因为呢件事而你好努力咁为咗离开呢个地方嘅，我觉得就唔好太过。 系啊，因为佢哋最惨就系咧有入冇出嘅。即系琴晚都分析过咧。即系我哋。攞落現場，我見到啲咩情景，見到啲人精神狀態，見到我哋可能將來會有希望，即係唔係咁絕望嘅其實，因為你見到年輕人佢個犧牲精神啦，同埋佢哋嗰個水平咧，即係你會有少少覺得，喂個世界交俾佢哋咧，即係個香港交俾佢哋咧，係 有希望， 絕對冇問題嘅。但係佢哋淨係聽埋老蕭嗰啲咧，喂聽到我朋友就即刻覆翻我咁啦，佢話老蕭唔係最嚴重啊，最嚴重就咩啊，講撐會館啊。 咩嚟噶？冇听过呢、這个。 我都冇听过，但我知道有咁嘅阿叔咧，就成日教人移民，其实佢搞移民生意嘅。 哦 ，OK。 咁咧，佢咪讲到香港好恐怖，咪多生意啲咯。 哦 ，OK。 即系我觉得噶， okay, 即系我直觉就觉得佢嘅动机咧就系咁样，即系讲到香港，哇，扑街啦，点啊，灾难啊，世界末日啦咁样。咁咧，佢话嗰个最恐怖嘅，咁你应该唔听啦。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好恐怖嘅话，咁呢啲都系恐怖分子，网上恐怖分子嚟嘅，系制造一啲恐怖嘅感觉俾我哋。即系呢啲直头唔系话嗰啲咩。啲伊斯蘭教都製造恐慌嗰類，即係呢度另外一類咧，就製造好恐慌。即係可能我比較脆弱啲啦，我第二次傷害就覺得好辛苦，寧願睇完一次，我知道我資訊性之後，我唔會再轉落去咧。 其實都有盡量唔睇噶，即係避得都避噶啦，盡量免得過都唔想開。有時閒日嗰啲嘢買嗰啲活動咧，我都唔想開噶已經。但有時又忍唔住啊， 不由自主噶喎。 係啊， 大家都明 嘅。又撳咗去又睇下，哎呀，搞成點啊？好驚啊 ！OK， 喂，咁我都我讀埋呢一陣留言咧，就開始。 吴像开老探， 喂 ，hello， Ruby 片好快三号风球 ，Ruby 片竹叶计欢都冇咁谂 啦， 佢 IP 做得好要做 ，Low Pat 叶芝娜真系七出国际 ，Great Ray 我们要懂得变通，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既然政府能够用黑警混入示威，制造暴力插撞架和示威者，我哋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登穿白衣红衣高举中共旗去美英领事馆外国行动，佢 IP 辛苦 ，Alex 向 Conjure 踩上齐落加油， 嗱 ，Great Ray。不如你自己阻死呢样嘢，就好多人跟你噶啦。咁啊，所以即系我唔系耻笑你，即系我觉得咧谂到咩，大家都阻先。咁即系其实有时又唔使咁高调咁样喺度讲嘅。我觉得即系如果嗱推演一下阿 Gray Gray 嗰个谂法，譬如去到美国领事馆，咁放火咁样，跟住放完火即刻 hit and run 咁样，咁全世界都会觉得系。 係嗰啲揸國旗嗰啲人做噶啦。咁但係到時警方就會查，就揾咗一個，就算捉唔到你啊，佢會捉一個普通嘅曾經示威過嘅人，就屈咗佢做呢樣嘢嘅。即係嗱，我會咁樣推演啦，一定會咁做添啦。咁啊，即係其實都係蝕出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你嗰啲橋咧，即係流於表面得滯咯，我覺得。 因為就類似琴日地鐵爆嗰個幕牆啊， 係 影住 嗰度邊度嚟 嘅？灣仔咯， 係 爆咗個玻璃幕牆，再掉嘢落去個路軌度嘛，成個玻璃嗰個幕牆爆咗嘛，衝埋去，跟住嗰幾條友啊彈下彈下走啊嘛，咁好明顯嗰幾個係卧底嚟㗎啦，即係好多人會有啲唔係好咩嘅就話，唉咩我搞還搞。 佢就係要搞得，佢就係要做一個畫面嚟啊！嗱，其實嗰啲人咧，佢要信就信嘅， 係啦， 即係完全唔思考嘅。咁但係警察如果又做翻呢樣嘢，即係而家還點老屈嘅咯？ 係啊！ 你之前有啲咩睇見差唔多身形嘅影到嘅，去慢慢捉都得，捉咗你咪屈你話你係做嗰單嘢咯。係 啊， 邊度使手證嘅啫？ 而家不用手證係咪先？即係既然我覺得去到呢個地步，大家都唔需要去手證嘅時候，已經係唔需要講法律嘅時候，咁我使乜同你去咁認真去睇喂到底嗰單嘢係邊個做嘅？咁你用個腦諗下啦。 我覺得而家香港人進步咗啦，就係咧嗱，早期我哋俾泛民又唔好話騎劫嘅，即係帶領同埋引導去社運動嘅，即係呢個 credit 唔可以唔俾佢哋嘅，因為自司徒華開始咧，香港人都從來唔使抗爭嘅，唔係即係司徒華之前。咁之後，即係覺得佢哋一個 mentor 啦，即係大家有呢個意識之後咧，我覺得佢哋應該全身而退啦。 係， 咁就唔好走去搞大台啊，成啦。咁咧，於是乎，但係而家咧，即係並冇俾佢哋嗰啲影響，因為以前成日都好乾淨、道德高地噶嘛，咩都唔做得，做親啲咩出嚟咧，又想同你割席啊，又甚至乎又話你都變埋共產黨，如果你做埋一啲嘢， 樣樣都記住。 咁呢個佢講得冇錯嘅，咁但係睇下咩程度咯。睇下咩時勢咯，而家個時勢逆轉到咁樣嘅時候，你仲用你一套哇走去海邊度曬鹽咁樣抗爭，即係佢哋仲有人幻想緊呢啲嘅喎。譬如早排 老少， 咪係咯，即係你去到呢個情況，你仲走去曬鹽咧，即係相等於曬鹽啊！即係問題就係我哋唔可以即係令到佢覺得我哋好黑啊嘛！而家係問題就係我老實講，我哋呢一代。边个想搞呢啲嘢啊？边个唔怕痛啊？咪咯，边搵下钱嗰个？ 你见唔见啲女几傻？翻去搏嘢嗰个？ 系啦，因为我哋惯咗咧，free rider。 系。 我哋回归之后咧，仲系舐紧九七前嗰个政府剩落嚟嗰啲好嘢，就惯咗咧，又未讲到不劳而获嘅，即系唔系太牺牲太多就可以得。 尽量用一个最保守、最 safe 嘅方法， 都可以争取到一啲基本嘅福利啦。同埋即系有啲人认同啦，但系。我覺得相對性嘅啫，將來更加差咯，定會喺自由啊、言論自由啊、所有嘅自由嘅方面咧都少咗嘅時候，相影翻以前我哋其實得到好多，只不過我哋身在福中不知福，到而家冇嘅時候啦，慢慢被剝削嘅時候啦，而啲僆仔，喂呢一度我嘅，喂我擘蛋就見到你個社會咁樣，我聽我老豆都唔係咁講嘅，我睇翻啲舊嘅香港戲都唔係咁講嘅，咁佢哋好崩潰噶嘛，真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嗰個責任咧，即係我哋係有嘅，即係我因為我哋善咗佢哋嘅，因為我哋都唔知道。咁但係佢哋呢一代爭取有咩錯咧？請問？ 但係仲埋係嗰個你成日同佢講和理非和理非得先得㗎，我夠知啦。 經過好多年啦， 即係例如我唔係話要即係踩人哋個網台或者踩邊個佢哋嘅 KOL， 咁譬如老蕭 咁踩中就真係 佢哋所講嘅咩和理非嗰啲嘢話，唉、哎、做好多嘢未做啊，例如唔交税啊，交多一毫子税啊，剩啊嗰啲，佢唔撚會理你。 唔係咁啊，唔係咁啊點啫？你搞到好烦咁，跟住点啫 ？What next？ 即系佢哋而家好多嘢都唔理嗱，你讲紧唔耐啊，五年前我哋做好少嘢已经有反应噶，但系而家系完全系另外一个 story 啊嘛。而家警察好似冇人控制咁嘅，警察上面嗰个第二嗰个叫咩？张咩忠啊？张建忠讲嘢， 今日又嚟啦佢， 俾人夹翻转头啊！喂，大佬，而家边有装有闲嘅啫？成个政府里面，边个恶就边个话事咁嘅。 军政府嚟啦， 军政府嚟嘅，而家相等于 军队嚟啦嗰队。 系咯， 咁所以你再用老萧系咁啊噏咧，就 老萧噏过啲咩咧？我真 系 未听 到， 系 反， 我真系想见识下。 佢摆先系摆一摆先， 系 摆一摆嗰日就出嚟，就咁样嘅，咁样。今日咧真系死梗，我埋车先。今日真系。冇啦，今日八一八最后机会啊！今日，你去蒙捻晒眼咁啦，就拉柴咁噶嘛，好似我唔系好明点解佢好捻惊香港玩完，我觉得系佢系惊自己啲生意咯，即 系 好惊自己啲生意或者惊唔见钱咯。 系 我个感觉啊，我唔捻知佢系唔系。 我觉得矛盾嘅， 俾我感觉系， 因为佢好想人哋好惊， 咁啊聽多啲燈神咁就冇咁。 係啦，即係佢又喺度講啦，咁八一八啦，就首先就話今晚一定出解放軍， 嗯、 出撚梗，即係冇得傾噶啦。總之一搞一出，跟住聽日就聽日就完啦，全個香港就完啦，唔使翻工，你聽日唔使請假，你今晚玩夜啲。或者打牌打通宵，因為聽日唔出翻工。 你睇上腦咁。 係啊，嗰啲聽日就玩完噶啦。係。咁結果過咗八一八第二日，咁啊，梗係冇事發生啦。咁即係同嗰啲 陰謀論啦， 嗰個隕石飛落嚟一樣啊。 同埋同外星星際聯盟嗰啲。 係啦係啦。 即係將會有個武艦咧喺每個都市每個首都嘅頭殼頂嘅咁樣嗰啲。 又例如係即係嗰個。客機就喺個武艦個中間啦，我 嘅 放翻落嚟。 啲人完全冇事嘅，就俾個武艦包 三日，三日放翻落嚟。總之肯定三日。 我仲賭上我嘅聲明添， 一樣啊。 嗱，我覺得嗰個女士咧，我欣賞佢。 好大膽啊！ 唔係大膽完之後，佢真係找數喎。而家唔做網台， 係嘛？ 冇啦，冇啦， 咁啊，好難再做落去。 做咗髮型師同埋美容師好似。 又好難做落去嘅，咁八一八啦，跟住玩完就到琴日啦，八三一又嚟咯。收到風， 近啲。 收到風，係好多武警，就大量武警啊！ 有冇一啲風喺邊度嚟？珠太喺度， 梗係冇啦。總之就大量武警，坐嗰啲武警車 WJ， 係 烏 尖，就大量去咗北角嗰度潛執啲民居度。 係點啊？香港嘅車牌都係 WJ。 係啦，總之佢話呢一落去北角咧，啲武警就出嚟清理場噶啦。係咁就玩完噶啦。 所以琴晚咪唔夠膽落北角咯。 係啦，所以就玩完噶啦。咁我就喺度諗緊，咁如果我唔落北角咁點咧？咁佢哋就住喺啲武警喺北角嗰度，即係打个飛機噶咯。 咁北角有咩咁大嘅地方可以住到一批武警咧？ 唔知喎，佢话喺民居度啊，匿晒啲民居度。 华丰大厦 系啦， 明白。 有医院噶，我 系冇错。 咁啊，即系匿晒喺民居度，潜伏咗民居度。你一过去就扑街啦，就你啦，一落嚟就扫场就杀人噶啦。总之今日嗱，八三一 end game， 唔使讲啦，一过咗。听日你又系唔使翻工，唔使请假， 星期日 你可以打通宵牌，又或者即系卡拉 OK 唱通宵都得嘅，冇问题啊。听朝就全个世界就会戒严啦。 咁唱唔唱卡拉 OK？ 都可以即刻唔唱得，即刻翻屋企啊！ 因为 New Way 都唔开 卡，系啦，唔开噶啦。咁所以咧，你要知道今日就系 end game， 即系又系嗰啲声嘅，又嗰啲。 今日咧就即系最后啊， 嗰啲咧，咁嗰啲。琴日好紧紧 所以咧，我先拍咗呢条片先，因为呢个真系好紧急，好紧急 啊， 所以阿 Kenny 今日咪就系话最后咯， 最 后 啊， 系 即系呢个 end game 嚟噶嘛， 俾佢吓亲。 今日喺机场就 end game 啦，今日过埋今日，听日你又唔使请假啦，听日又唔使翻工， 听日真系要请假先啦， 罢工啊嘛， 即系真系转唔到噶咯。 即系嗰啲咁，佢咪不停咁样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咁但系今日佢今日又出，即系九月一号啦，今日九月一号又出条片咯。嗱，我 round 翻琴日到底咩事先？即系嗰啲啊，咁翻琴日咧。嗱，冇武警就冇出啦，系嘛？点解啊？因为我唔学，其实唔好记得。 我登咗咗， 系啊，我都唔好记得个内容。诶，总之喺北角嗰度就冇出，管啲武警去咗边啊？ 系 武警去咗边啊？请问，因为解释个武警去咗边咧？跟住又讲一大轮咁样，总之佢系咁不停咁强调。 我都收到风。 系啦，同埋我支持和理飞。总之系冇咁样去冲啊，成啊咁样。我够知啦，你估而家好想冲咩？ 系 即系你要记住，嗰啲细路系。即系唔系去玩噶，大佬，系逼无可逼先至咁做啊，搵命搏噶，大佬。 系 咁你成日话和你飞和你飞得先得噶，老细。我啊够捻知啦。你成日用一个最捻简单、最悭水悭力嘅方法去同呢个政府去斗，你话得唔得？即系如果 得佢得咗，佢咁样吓鬼咧，有好多有好多老小粉咧就真系惊噶，包括你啦，你都惊啦系嘛？ 我好惊啊！所以琴日咪喺铜锣湾食饭咯，咁啊，即系我成日都强调就系你唔可以再用你哋嗰一套或者你谂紧嗰一套去 set 落今日度噶嘛。 唔系，其实佢哋有个任务嘅，佢成日都指歌为舞， 系嘛？ 即系佢可能接到啲 order 咧，就诶真系唔想乱咧，即系无论商会好政治好，其实佢咁样讲咧都 系 有个 必 定嘅理由嘅，因为个社会真系去蚀钱噶嘛，即系好多人都。 另外有一个。阿 Q 爷啊，又系劲嘢，阿 Q 爷 又 Q 爷已经移咗民噶啦， 啊 D 一百 Q 爷劲嘢，即系之前未 有人话同佢把声似，真系觉得 系嘛， 似三成啦。 即系又系之前成日讲噶嘛，成日都话唉，总之你哋成日望资爆或者望揽炒，揽炒之后好惨啊，你知唔知啊？即 系 就算香港啊，都会好卵惨，你哋都冇运行啊。咁所以呢啲卵样又系嚟卵晒地，即系我唔系想屌柒佢啊。 系 呢啲卵样谂啲嘢又系嚟卵晒地嘅。 我就係想攬炒嘛。你明唔明啊？我乜撚嘢都冇。 係啦，冇錯，輸嗰個輸家個本身唔同啊嘛。 大家輸，我冇樓、冇錢、冇積蓄、冇工，我乜嘢都冇嘅， 輸 乜嘢啫？ 係啊，冇錯。咁啊，輸得最大就係嗰啲舐舐邊嗰啲人啫嘛。即係又唔係話好有錢，有錢到隨時。去到加勒比海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啊搬走晒啦， 都烧得噶都。 系啦，即系嗰啲类型嘅商家或者商家佬或者大陆嘅嗰啲人，我就系要你选手啊嘛，你明唔明啊？我唔会选噶嘛，我最多黑食嘅啫。咁喂，就算黑食又那又如何？今日都唔系过得好啊。 咪一齐攞中门攞爆， 系啊，咪一齐攞中门攞爆嘅，咪一齐扑街咯。即 系 你要记住，僆仔嘅心态系咁谂啊嘛，而唔系好似你咁话唔系，即系谂。 唔系咁，佢都系代表自己发声。 系啊，即系 只不过佢咧好蛊惑咁样发声。 系啊，佢唔系代表自己噶。 唔系，佢唔讲自己个忧虑啊，净系讲觉得人哋唔啱。我觉得呢个先系最大问题咯。即系我觉得唔明点解咧？嗱，你同我有个老友咧，叫桂思杰咧， 我唔识佢，我未见过佢。其实，不过我有留阿言咁啦。 哦 ，OK。咁咧，佢咧就禁住人哋喺佢个版嗰 度， 就睇老师个原因都我都几赞成嘅，因为系品味过低。 系。 咁咧唔知点解咧，你又即系癫埋一份噶。 我唔系，我有 成日都听嗰种。 正啊，大佬。 哦，即系 笑啊！ 即系好似嗰位朋友话以呢个为乐嘅，即系嗱，我相信咧，即系佢唔系咁有吸引力咧，都唔会咁多人即系扑到听嘅。佢个即系开两饭添啊！我见到好多留言俾佢都系男师嚟噶， 诶系噶系噶， 系啊， 警察佢又有乜捻嘢都有， 系啊，所以咧呢啲咪大赢家咯， 赢家。 如果你净系为咗钱同埋为咗出名嘅话，即系为咗多人听嘅话，佢赢晒嘅，真系。OK， 继续听大家嘅意见。老萧啊，你讲完未啊？即系最劲嗰啲。 讲完啦，佢仲有其他嘅，可以讲下其他嘅。 OK， 好， 再讲，跟住再讲差佬。 break 一 break 先，好。 陈地主咁早开机嘅啫，事实向我看黑，警监誓一定要喺个身上一个荧光物做识别，等黑暗中令黑警唔会打错人。但聪聪只唔需要在黑暗中暴露，所以见到有荧光物的必是监誓，监誓定汽油弹等由佢做，但一定要同佢哋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喂，但系每次都唔同噶、哦，嗱上次系荧光棒，今次系蓝色手带。 哦，系啊， 你点估先得噶？所以咧就要影咯，影低晒佢哋嗰啲特别嘅识别咯。跟住咧，拉日嗰陣時，你咪知邊個咪 match 到咯。即係我覺得真係要影㗎，你唔好話唔準影頭啊，就係、是、要影頭。 其實我一路都諗緊，即係有咩方法，但係都係 冇啊， 太複雜。 你睇見嗰啲你喺隔離，喂，屌黃咗啦，走啦咁樣，睇下有冇反應咯。 Caris Y 熊猫虾扮得好似喜极而泣嘅表情，沙林王海浩陈地主从听老萧记节目，应该连听都唔好听，等佢直接收皮。 咁啊，都几难。 佢 IP 琴日一睇正总外丢燃烧弹丢落个空地度，黑警就系旁边个高塔注射。G G 会唔会咁搞啊？唔丢过塔丢空地，权照而家去推演黑警可能会上卖巴士就打人。陈地主不觉使鬼武警咩？琴晚福建帮都出嚟打人啦。是为请听老萧更系留言耻笑佢啦，佢成日话唔介意啲人笑佢，其实就好捻在意。佢咪 Nate 表亲冇笑系人生一大乐事。譬如政府成日叫你哋和李飞有意见，表达完就翻屋企。骗局，趁地主佢一日从有人听，自然从每日日敲吹吓鬼。Air Force One 鞋哥不过武警老萧中中中又中 Ruby 潘，叫老萧卖多啲佢嗰啲豪华版中秋包参次图啦。仲有心机庆祝中秋，有1000个家庭啲仔女拉咗趁 Jeff 屌你老母死 ，Q 嘢、yeah。 哦，咁啊唔使屌老母死嘅。 系，咁我又唔系话即系针对嘅。你话老萧，坦白讲，你问我老萧叻唔叻，我觉得老萧好叻嘅。即系你话譬如生意啊嗰啲啊，佢系劲嘅，即系搞啊啲生意赚钱，即系搵水好捻叻咯。咁但系你话我唔好捻欣赏佢，咁咪唔系欣赏佢，只不过系开出嚟有时 YouTube 我乜捻嘢都听嘅，乜捻柒我都要听下 YouTube， 所以我先至有个谂头就系屌你尾嗰个节目一开出嚟成个 list。由城寨开始啲啊，百全咧冇都死老豆嘅，由朝头早死老豆死到夜晚嘅。你加埋啊费老心啊嗰扎啊，咁、我都有听啊，全部都有听噶。不过即系有，因为我揸电单车咧、我成日四围去咧做嘢，所以喺电单车嘅时间我就不停听嘢噶嘛。 Okay， 所以我就乜捻嘢我都 明白， 我都。 我反而觉得啊，吴志森又OK， 佢 OK 叻咗啊 ，reasonable， 即系佢审时度势同埋佢与时并进啊。 嗯， 所以咧，我觉得 起码会肯认错。 系啦，冇错。喂，仲有咧，嗱，我突然间谂起咧，即系既然啲差佬咧成日都一时一样咧， 系 抗争者会唔会啲装束咧系全黑，一啲颜色都冇？ 一啲颜色 嗱，譬如你话猪嘴粉红色嘅，因为嗰只 filter 系粉红色噶嘛，咁装束里面唔好有 accessories， 全部都系清一色全黑色嘅。咁一有啲特別異應嗰啲，咪就係 哦上第一次佢咪袋住支熒光棒喺個袋度，賣牙嘅時候可以喺袋度攞出嚟咯。 係 即係一 差佬一到嘅时候，佢咪喺个袋，因为差佬都认唔到佢。 又或者其他人都袋住支荧光棒， 但你唔知佢开边反啊？ 唔系一出事咪就先掹出嚟咯，即系嗱，即系抗争三宝，就系佢哋曾经出嗰啲手袋荧光棒，大家袋喺身里面，一出事大家一齐掹晒出嚟。 嗯， 又或者你观察到有啲差人打人嘅时候，佢冇袋嘅，咁你唔好即系跟翻佢个通咯。 嗯， 咁会唔会安全少少咧？即系咁样跟住去变啊，即系。大自然生態都係咁啦， 要思考啊呢樣，因為其實我一路都諗緊，即係啊有咩方法，即係可以比較穩陣啲，或者即係可以。 光棒有好多隻色 啊，可以減低佢嗰、那個。 唔係咪就係話，所以咧， 帶齊曬粉紅粉綠。 唔係，同埋所以大家最好個身上面平時出去咧就全黑，一啲 pattern 條子 pattern 花都冇嘅。 嗯。 咁咧就最 normal 咁樣。如果你見到大家都一樣嘅話咧，即係佢連自己有都唔認得嘅時候，佢、都頭暈噶嘛，係咪？ 嗯。 咁所以不妨谂下呢个方法。 诶，谂一谂啦，可以。 咁同埋一见到标奇立异嗰啲咧，例如无端端有条花布啊，无端有手带或者戴只表喺外面啊，全部都系当系鬼，全部走埋去讲，喂黄咗啦，走咁嗰啲，咁睇下飞一飞佢都好噶。 嗯， 系咯。 因为始终包得太密咧，净拧翻只眼咧，其实系好恶睇噶，即系你系。你如果留翻隻眼，咁望到隻眼啲眼神咧，你同佢傾下偈，你都睇眼神，有啲真鬼鼠噶嘛，佢哋。 係冇錯。咁啊，陳地主話咧，佢哋一定要發光物，原因咧就係好大煙。 陳地主因為催淚彈 嘅 大煙，所以一定係發光物。 都合理呢、這個。 呢、這個都 make sense 嘅、這個。喂，咁好啊，嗱，繼續講埋乜嘢啊？頭先你話 講下其他嘅，即係你網台而家全部清一色都係講嗰啲咁嘅死老豆話題啊。咁呢個死老豆話題而家真係好撚揾到食嘅喎，真係 keep 住你見 咁啊 ，keep 住揾食咁啊冇壞嘅， 廿幾萬啊， 好多人都覺得揾食唔會錯㗎，大佬又唔喺你袋度攞錢， 但就唔好我自己覺得。 咁你又覺得即係覺得我係葡萄緊人哋，咁我都中意錢嘅，老實講，但係我唔會。即系做唔到呢啲嘢， 你 写 唔写出我上去 send 俾我啲睇？ 得咧，即系太离谱啊！ 林郑唔知乜嘢， 遗书咁样， 遗书或者即系屌，原来系林郑个仔个老豆系苏永康咁样，即 系 嗰啲咁样秘闻，又话有咩有啲咩特务落嚟， 全港人都唔知得我知嘅啫。 中国特务落嚟特首办嗰度同阿林郑训话，讲啲咩内容咁你都知。 系， 即系你够胆写就得噶咯，嗰啲，即系而家你为求收视系咩都写得落噶嘛。 嗯、 只不过我觉得系咪即系要去到写到咁尽咧？ 系， 即系你话喂，你有啲嘢八卦下嗰啲都我估嘅。 嗱，不如问下现场有粉听狗吹嘅人咧，你会唔会因为呢啲嗱唔使怕丑啊，即系唔系耻笑你啊？即系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入咗去睇完之后又发觉条都唔系嘅，又会下次唔听咧？我谂就应该都冇咯。 我谂唔会，即系睇完下次都照听。 咁就系咯，即系证明系 work 咯。呢啲咪真系又系审时度势。 红色字啊， 系 即系红色字。 嗱，我都学咗我哋用啲好 bold 嘅字体啦，已经，但系都冇用噶，增加唔到收入噶， 因为唔够劲啊嘛。 系因为真系劲唔出咧，大佬。即系讲到 有啲嘢真系做唔出，做唔到。好似今日我出咗个 post 就系我话，即系作为一个人， 系 我觉得人生里边有啲嘢有所为， 系 有所不为。 系， 你俾几多钱我？ 系。 我做唔出做，就算冇发达都好啦，即系当然我啲作捻住冇发达噶啦个样。 系， 但系有啲嘢我自己觉得系唔做得就唔做得，即系正如你话哇，打份警察工， 系 真系好捻发达啦而家 ，max 38,000+，而你读啲咁嘅鸠书，大学未捻读完，就算读完大学都搵唔到咁多钱啦。今时今日搵四皮嘢好捻巴闭噶啦，但系我打开 office 工。四皮嗰啲系总经理啦，大佬。如果我一般 office 嗰啲啊， 麦当劳嘅经理都系得二皮嘅。 系啊，你讲紧四皮或者四皮几嗰啲，或者去到三柴嗰啲过四皮嗰啲，系好卵犀利噶嗰份人工，即系未计佢啲 allowance 系好犀利噶。咁但系如果我觉得你去俾一个钱，去俾多一个咁大钱，咁系咪就系代表我叫你做乜卵嘢你就做咧？ 而家咪系咯， 即系好似琴日点解咁兴咧？就系、是、其中。最後嗰單係黐撚線嘅，我仲覺得，即係未落地鐵啦，喺維園，你做扮示威者，即係你扮示威，我叫你扮示威者啫，咁扮示威者都算啦，你咪掹支槍出嚟射人嘅大佬，佢淨攞支嗰支， 嗰個影唔影到啊？嗰個 影到， 睇唔到， 捉到一個，捉到佢一個， 好似發現咗係差人之後，俾人鋸拎把槍出嚟， 攞槍啊，掹槍啊，佢揸支 cut 噶，即係向天打兩槍 啊！即係佢唔係而家差人唔係用左輪嘅啦嘛，我上次問就問唔到人喎。 如果軍裝仲係左輪，軍裝仲係左輪， 便衣就可以用。 便衣就係 cut。 O K。 便衣都睇下邊只。 其實澳大利唔撚賣俾佢啦。 咁我唔知你嗰啲叫黑星咯，最多 黑星啦，因为美国因为 Death Eagle， 因为以我所知都唔系全部 cock 噶 ，cock 系净系 即系用佢用咩嘅？ 唔系 cock 应该系净系 for 飞虎同埋有啲特别嘅先用 cock 噶咋？如果普通便衣嗰啲唔系用 cock 嘅， 哦，即系可能系第二个， 佢哋用一只 机场组嘅问题 系啦，佢哋用一只细支噶掌心雷咁细大少少嘅咋，系唔知 PG 唔知咩噶，德国出噶我支枪，新噶嗰支系用转咗嗰支噶啦又。Cock 系一啲ASU 啊 SDU 嗰班先用 Cock， 应该系嗰班先用 Cock 嘅啫。佢哋支枪喺只脚度噶嘛，喺通常上喺腰噶嘛。如果佢哋 SDU 或者成嗰啲嗰支曲尺咧，系放喺大髀度啊，因为大髀攞仲快，快过腰嘛。咁咯，咁所以琴日嗰个就应该唔系普通嘅 CID 嘅，系应该系啲SDU 或者。 咁同埋我见到有人咧，就喺佢喺机场咧，因为机场好少有明目张胆咁多警察咧。咁我其实我上次因为我去机场睇戏睇狮子王啦，咁我见到一个特别靓仔醒神睇件铲头嘅，我影咗个相嘅。咁其实咧，大家不妨可以咧，即系留意多啲身边呢一类咧，即系 最惨包头， 标奇立异 头发就易睇 嘅，系标奇立异同埋啲眼好醒牌嗰啲咧，又明明示威嗰啲，但系眼神佢哋冇嘅。 因为如果拣得做 ASU 或者 SDU 嗰啲咧，拣得做一啲 special department 嗰啲咧，系好特别噶啦。嗰啲人系唔会柒头柒脑去做到嗰啲资科啊，系唔会有柒头柒脑。 咁所以上次我影咗相，见到嗰度有，咁大家不妨影多啲相咧，即系你唔好话起人底啊，即系欣赏下都好啊，系咪先？咁即系，所以我觉得而家真系大家都要打精神为精神啦，即系同埋唔好 all the way 都睇住个手机。其实我觉得咧，俾人拉到嗰啲咧，好多时都系过嚟睇手机，就蚀咗嗰两秒，就俾人拉到啦。 因为我黄大仙见到嗰个咧，咪有一个捉鸠佢，个僆仔弹弹， 系啊系啊， 捉佢， 捉佢 唔到。 同埋咧，带定一啲新油喺个身嗰度，即系你个身线啲咧。捉到你嘅機會都少啲咁啫， 咁啊， 系啦。 所以我自己覺得你，譬如嗰啲卧底咁計啦，如果你諗起攞槍出嚟射人，你咪黐啊！有啲嘢可以做，我覺得有啲嘢你，即係當然佢哋又冇撚底線啦，佢哋而家軍人嚟噶嘛，即係有啲嘢可以做，我覺得你俾幾多錢我，唔係你叫我做就做咯。咁如果有一日我都話我喺個 group 度，我有個警察嘅 friend 㗎，我都話咁有一日如果佢你嘅上司叫你強姦人，喂嗰示威者垃圾曱甴嚟嘅啫嘛。强奸佢啦，唔使俾面噶，唔会上身噶，包捻住个头， 而家唔使 遮埋， 而家唔使指使佢自己做， 即系咁讲，咁系咪你都做得出先？系咪都可以咁做先？ 唔系，如果你唔做，你又俾人 po 走。 系，咁系咪就系咁样嘅原因？ 唔系，我相信几万警察都系一两个系咁。 系你可以超越你嘅底线。 即系我觉得已经有啲好高调话自己离开警队啦，做唔出啦。咁我覺得做文職嗰啲咧都考慮下啦，因為做文職未到你啫，你遲早都要出去噶嘛。如果你睇見嘅話，係咪？ 因為我僆仔嘅時候都試過捉過，即係同啲師兄捉過導遊，要搜身啦，入去嗰間房度，全身除曬，所有除緊曬，電電條賓州袋都睇曬嘅，企喺度。咁但係我嗰陣時已經講緊好撚衝勁嘅咯，即係我僆仔廿歲嗰陣時，係啊，好撚衝勁啦，我已經係，但係我覺得喺嗰一秒。即系当时系咪有咁嘅环境啦？但我都觉得喺嗰一秒，呢个人已经系零啦。即系呢个人喺我面前已经系零啦。 系，即系你系咪更加尽啦？ 系啊，你系咪有必要？佢已经又要企喺度，喂踎低，因为冇晒 尊 严，因为要去踎低咧，佢就可能会摄咗啲嘢喺个屎眼度咧， 一踎低甩出嚟， 会跌出嚟噶。 哦，即系阿郭文辉嗰个 角色，因为踎低佢就会跌出嚟噶嘛，撑开咗个屎忽，佢摄喺出边噶啫嘛。 哦， 咁有机会跌出嚟，一粒粒攞啲饮管咧， 即系 搵 两嚿肉咁样摄 住 咯，咁成日用喺 出边噶嘛，唔使噶，出边摄住。屎眼嗰位啱啱有条有个咩摄住啫嘛，即系啱啱有嗰个饮管嚟噶，啲白粉用条饮管烧咗两边噶，即系烘咗两边个头去， 封死 啲白粉就喺里边噶嘛，咁佢就摄咗个屎眼出边，就唔需要话夹得好巴闭嘅，突少少出嚟，你夹得到出嚟 O K 噶，踎低 一闻就得啦， 踎低起身，踎低起身就跌噶，基本上，咁已经叫佢除咗咁样，我都会觉得喺嗰一刻，冇必要去再羞辱佢，即系你如果我觉得。在那一秒你要去尝试再收辱一个已经是零的人。我觉得这些就是道德底线。即你是不是有必要去这样做，他都已经是所有东西都没了在你面前。垃圾那么大的人是你叫他做什么他都要做的基本上。你即是叫他打个飞机他都要站在那里都要被你掠两下分钟。咁如果你喺呢啲情况你都要去收辱或者你要再去打他啊成啊，我觉得呢啲就是所谓底线，即系但系今日当然佢哋已经超越咗人类道德底线咯，我净觉得， 所以我今天就話，即係出咗個 post 就話，你係咪真係有啲嘢可以做，啲嘢唔可以做？你問下你自己啦。你唔好問人啦，你問下你自己啦，係咪真係做出嗰、那個拉嗰個人拉撚到佢，拖撚住頸嗰個人已經扣唔到佢靚仔。系咪真系要去到一个位置系？哇！我直情都唔捻当你系。 喂，同埋啊，俾你见到嘅有记者 follow 紧嘅，佢哋已经收咗手。 已经咁 样咯。喂，谂下冇记者喺度，佢哋真系点都得噶。嗱，譬如近年成日睇嗰啲抗争电影啦，譬如嗰啲逆权乜逆权物啦，即系讲紧光州事件都非常之恐怖嘅。即系例如嗰啲读书会就走埋去拉人啊， 而家都一样啦。 系啦，而家香港亦其实超越咗，除咗杀人之外咧，所有嘢超越晒。佢哋咪頂籠吊住條友喺度打，但香港啲友成條骨甩咗出嚟， 斷咗啦，今日 就皮啦。即係你睇翻見啲 X 光就嚇死人嘅，同埋有啲變咗黑白嘅片咧，係就成個即係俾人劈友嗰啲，我相信有可能係差人做啦，又或者係大陸人做啦。即係個而家嗰個情況咧，嗰、那個械鬥咧就超越咗韓國電影已經誇張啦，係咪？但係而家現實已經超越咗啦。咁所以即係香港而家個咩時期呢，即係唔該嗰啲仲係和理非呀或者仲係撐警嘅人，即係要檢討一下。 咩做份有一個好荒謬嘅邏輯呢，喺差佬嗰度噏出嚟呢，我係覺得完全冇辦法接受嘅。係直情係戇鳩佢哋講呢句嘢。都係早期嘅喇已經。佢話即係佢哋嘅意思就話，既然示威者都唔使守法，咁我哋做乜要同佢守法？ 嘩，真係荒謬喎。 即係你將成嚿嘢調緊轉咗。 同埋咩人唔守法在先先？其实 一来啦，二来你要睇下你系边个。 同埋你系收钱，你个责任系要守法噶嘛？你要宣誓噶嘛？示威者唔使宣誓噶嘛？大佬， 黐紧线嘅。喂，你要记住，我话无论示威者或者市民几错，喺嗰一秒里面几错都好，错到顶到啊！ 你咪依法办事， 你咪依法办事。 系啊，而家就系超越晒呢个底线。 你点可以同我讲话？哇，佢都咁样啊！哇， 不知所谓。即系最惨就系咧，好多人认同系咁样噶。嗱，我唔知点解。我身邊嘅人可能佢唔敢出聲啦，網上面好巴閉噶嘛，即係寫埋啲言論。咁我今日都成個 group delete， 即係我 quit 咗，有啲朋友仲唔可以再唔做朋友噶啦。即係佢都離地到真係住半山嘅，咁無端端 post 埋啲不知所謂嘅嘢啦，讀好撚多書嘅，都係咁嘅。我覺得咁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嗰啲人係咪邊緣化咗咧？其實。 即係佢，你覺得嗰係咪邊緣化？ 即係因為真係咁冇良心，咁冇底線嘅人。是少过啲一般我哋啲所谓有底线嘅。 我系冇办法理解点解仲有认同，我系冇办法理解点解仲有一小部分人系可以。 喂，定系我天真咧？即系因为我觉得佢哋发出嘅敲叫咧，同埋佢哋嘅越嚟越离谱嘅行径咧，就是、一个被边缘化咗嘅反应嚟嘅。即系咁样谂， 即系同差佬一样咯。我就即系好似我 差佬而家都边缘化 啦。我啲 group 个差佬， 球队又唔 系啦。我都同佢讲，我话嗱，好简单嘅，我真系好简单嘅。你生活或者你做緊嗰个行为或者嗰样嘢啦，係即係为大众所知道啦，係唔可能全世界都话你错、全世界都话你错，只有两个地方话你啱，一个北韩，一个中国，两个极权国家。你自己用个脑諗下边个撑你啊？大陆囉，跟住大陆啲警察囉。 大陆仲唔够啊？ 係啊， 十几人 啊嘛，跟住咪环球时报囉。你自己之前未发生呢件事之前，你自己都笑啦，环球时报。你自己睇完都笑啦。环 球时报个总编林家产呢仲话呢，因为香港啲警察真系斯文。屌你俾人奴役惯，你啲咁嘅扑街喺大陆完全俾人摸晒衫裤打爆棚牙，係审偷罐啤酒咁样。即系你咁样大嘅，你唔好咁衡量香港人啊，大佬。 再加埋嚟撑你嗰啲咩人咯，嗰啲大陆呢咯，讲广东话唔正 嗰啲，甩皮甩骨咯， 甩皮甩骨甩烂晒皮嗰啲，攞啲橙嚟俾你食啊咁样啊，九唔搭八，你自己作为一个人啊，唔好差佬啊，你自己作为一个人啊，你自己衡量下，你翻屋企你都谂下，喂，好似好捻奇怪喎，点解会咁 嘅咧？嗱，呢个其实咧，除咗呢个社会运动之外咧，对于全球了解人性嘅 case study 咧，系一个好大嘅宝库嚟嘅。即系如果有啲人研究人类学嘅咧，应该嚟晒香港。 都系， 因为你人竟然去到咁样噶。嗱，譬如北韩就唔同啦，北韩军政府你要将个军即系帮个军政府做事， 你唔死我死喎。 系啦，但系香港有好多人真系唔捻关你事嘅， 唔关事 嘅。你出少嘅声，冇人话你哑嘅，师奶啦，警察嘅家属啦，即系你其实你乖乖地。即系你个老公出去做嘢，知道辛苦，你唔好出声，你都要判断呢个行为啱定错噶嘛？喂，呢个 case 咧，我觉得香港真系好多 sample 啊！ 即係太多一個從來未有嘅一個嘢發生啦。譬如你話烏克蘭全民都走去反㗎啦，咁我唔知個實況係點。咁但係香港竟然咧，即係嗱，所以而家好彩咧，就仲有個相對自由嘅 social media， 都仲可以上到網，仲可以發表自己言論。 你邊捱得耐㗎啦？ 係啊，咁但係你已經見到有咁多發表呢啲言論嘅人，係咪對人類嚟講一個好大嘅？ 都 係 㗎，咪即 係新嘅理解先。 嗰、那個嗰、那個 Stanford 嗰個實驗咯，即係嗰個實驗一樣， 殘忍嗰個實驗， 係啊，咪即係喺而家喺呢一度就喺你身邊發生。 問題個 sample size 唔夠香港大， 唔夠大啊，而家真係夠曬大啊，係啊，即係嗰個權威嗰、那個嗰、那個叫咩實驗，我唔記得咗，突然之間嗰個好緊奇 嘅，我都知道， 啊，史丹福實驗啦嗰、那個，咁總之就係、是。你以前睇我睇即係啲介紹啲文啊或者聽啦， 聽 你都係有距離嘅，即係你個感覺都有距離。 因為好似唔關我哋自己事咁。 係啦，當佢實實在在喺你身邊去發生，喺每一個晚上嘅畫面你睇到嘅時候， 或者出到街嘅時候，你都預咗咁。係 啊，你會遇到嗰個人，佢平時好正常嘅喎，佢冇嘢嘅喎，佢好撚正常嘅喎，行一嚟料嘅時候，佢又可以去到零至一百嘅喎，去到。 其實以我所知啦，呢類咁嘅人性咧，喺柬埔寨同埋南斯拉夫都發生過。但佢哋當年冇今時今日咁多 sample 可以俾你實實在在攞個例證，因為而家 social media 佢寫嘅代表自己嘅， 係 無論五毫好唔係五毫好，佢本身都係有咁嘅諗法。我覺得而家人性係最真嘅一刻咯，即係以前嗰啲人性可能被誤導嘅，可能你成個世界都係咁，但係今時今日唔係喎，大家呢個資訊爆棚底下，你有權你有機會可以去重新諗下你做嘅嘢真定假，有對較比較。你知道自己嘅嘢啱定錯嘅機會係多咗嘅，但係咁嘅情況之下，佢哋都選擇去揀嗰個做法，或者係支持呢個做法，即係覺得係即係人類刷新咗一個新嘅一頁啊！簡直係， 同埋都係幾估唔到喺香港可以去到，即係將佢扭到去一個，即係差佬係可以將佢哋差佬嘅人性，將佢扭到一個極致。我相信你講緊雷諾嗰陣時啊。都未去到呢個位， 差得遠啦， 都未去到呢個位。 即係一同十比， 係啊， 嗰陣時仲有兩成半支持差人嘅，因為有份收錢嘅。 係啊，嗰陣時都係好簡單收錢㗎嘛。 即係佢都為咗養妻活兒， 係啦， 貪心或者送個仔去外國讀書咁嗰啲理由啫嘛。 嗰個嚟得簡單嘅嗰個。 但係喂，大家打人你為咗咩咧？ 發泄咯。 喂，發泄嘅原因咧，嗱，我諗到一個理由係佢哋會癲撚咗嘅。原因就係佢係損失咗 social media。即是警察啊！ 我明， 即是他上网冇晒朋友啦，同埋佢参加球会又俾人叫佢走啦，即系呢啲其实佢哋好大损失嘅。喂，既然咁大损失，你有冇谂下点解你会损失呢啲咁嘅正常人有嘅生活而你冇咗咧？系咪都系赖嗰啲你所谓嘅曱甴咧？问题就系嗰啲所谓嘅曱甴，佢都有个理由噶嘛。咁你即系如果嗱识得谂咩源头嘅话咧，佢根本就做唔出，即系证明嗰啲人。即係點解今日會咁嘅情況咧？所以我成日都九吹廿四咧，即係我成日都建議人哋即係有多啲唔同嘅睇法啊，學即係揾多啲唔同嘅興趣啊，即係所有嘢都能夠令到你個人相對客觀少少。即係覺得其實今時今日好多人反警察或者撐民主自由，但你背後咧都有個種子咧，都係成日都係睇自己中意睇嘅嘢，佢唔夠睇得闊咧，始終都係一個危機嚟嘅。咁所以都係建議聽下音樂啊，即係平時做多啲嘢啊。即係體諒下多啲人啦，咁樣就唔會有。即係當你係同一個人，但當你突然間時空轉移，你變咗做警察。如果你咩都唔理，咩都淨係中意睇自己嘅嘢，咪變咗警察咯。其實解釋得到嘅喎，你而家有啲人即係中意聽、中意睇嘅先至偏聽偏睇。咁你其實當你嘅位置唔同咗，你都係一樣嘅人。所以呢個係共業嚟嘅喎，我認為係。 即係當佢扭到一個位嘅時候咧，我喺度諗緊，有時即係當佢扭到去某個位。当佢放翻条绳嘅时候，我谂佢真系可能会崩溃啊！ 系， 即系睇到个真相嘅时候，有一日 佢而家就系为咗啲钱，为五斗米，佢继续做呢啲咁嘅衰事 嘅 啫。 我初头我都有个阶段嘅，由最初我觉得，唉，算啦，都无谓针对警察，因为其实都打份工。 系，嗱，我头先讲呢个我唔系体谅佢啊，即系只不过分析佢。点样成魔之路就 系 其中一个， 即系打份工算啦，我自己都了解过佢嘅体制咁。冇办法噶，唔通真系唔做咩？民工咁咪一家大细揾食啫。咁啊，去到后期又即系去到七二一一个点咯。而家去到八三一又一个点啦。佢七二一我已经觉得即系黐捻咗，真系你可 以玩完啦。 系啊，即系你可以完全放弃，唔捻去救人。即系你喂你生存或者你个工作完全嗰个目标或者 你要宣誓噶嘛。 就是要救人啊嘛，大佬。 系啊，同埋 无论你几唔捻中意都好啦， 你唔可以针对个别嘅人噶嘛。 打你针对个别嘅人，但系当发生一件咁大嘅事嘅时候，你系唔可能，亦都喺个良知或者所有嘢上面，你系唔可能拒绝去救人，或者你见到一个人喺街度扑街啊，你都会救佢啦。即系正如有一日你见到个警察俾车车死或者车到重伤， 嗯， 就算今日咧嗱，见到警察车到重伤。你都要埋去扶扶，或者幫佢叫白車掛，即係我哋未去到泯滅人性、抵死，你仲撲街埋影佢相。 我俾我就敲佢，唔喐得嘅時候，不停咁樣念南無咯。 係啊，即係咁啊，最多咁。但係你話要去到，即係七一已經去到一個見死不救嘅情況，再嚟到琴晚嗰、那個，我已經係去到進一步，由七即係再上次去八一八，我已經覺得，就算你掟嗰啲汽油弹，初头掟汽油弹，我都好震撼，我都觉得哇，使唔使啊？即系放火烧唔捻使啊嘛，玩到放火真系会死噶，大佬。再去到把一把打人打到咁咧，我已经觉得嗰啲汽油弹你最好飞行跑过嚟嘅时候就炸落你度，咁啊烧下你度，烧啊烧你唔死嘅，一定你着晒 pad。嗰啲汽油弹又唔系劲，最多系烧一阵嘅啫。 佢装三分一啫嘛，喺身度。喂，琴晚我都分析过少少咧，就系、是、根本即系佢系诱发一啲人模仿。 嗯、 最初掟汽油弹，我唔相信会系嗰啲僆仔咯， 系好明显啦。 即系咁呢个成个局嚟嘅。 就算琴日掟嗰啲已经影咗相，系有咩支 cock 嗰度有。同埋另外咧，就系、我听到一个若男咧， 系 个僆仔嘅演绎，我真系好震撼噶都。佢话其实佢想做嘅我都想做噶，不过我唔够胆。咁我明知佢系鬼去做，我都开心。 嗯，即系琴日掟嗰啲咁样，你睇佢掟好多，而家影晒相啦，已经喂，好明显系佢哋自己掟。 系啊，其实喂，证据确凿啦，问题就系佢话要断正先至叫做证据。 再加上每日四点喺度勾噏，即系你一路泼火嘅啫，其实乱鸠嚟，你攞只脚喂你傻啊，攞只脚硬人嗰、那个咪 自然反应 开枪嘅，攞只脚推人啊嘛。 系啊， 其实佢就唔系开枪嘅，以我睇啊，即系。我撚個槍，其實佢就未必係開槍嘅，因為佢戴個手套咧，佢嗰只唔係普通手套，佢手套好撚厚嘅手套。咁可能佢緊張嗰陣攞上嚟，佢都撲撲街。你見佢其實都唔係向住天射噶，佢係撲撲向打斜射啫嘛，係啊。其實就似係佢緊張一陣就懟撚咗手指，因為其實咧佢就算燒槍都好咧，就唔會話戴只咁撚厚嘅手套燒，最多都係戴試過都係戴冷手套冬天嗰啲，但係已經好唔舒服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嗰隻手套更撚厚咧，懟甩埋手指入去咧，就真係好撚易走火啦。咁可能係佢咁嘅走火，跟住就用腳引人咁，跟住就再解釋用腳推，即係一系列呢啲咁嘅嘢咧，我已經覺得係不能夠原諒。再加上琴晚黐撚咗線咁樣，嗰個畫面或者成，我已經產生到我對警察已經係去到即係仇視嘅狀態。我而家見撚到佢已經係。 咁你咪变埋共产党咯？ 系啊，但系我都系要仇视佢咯，唔好意思，我都系会有咩你埋嚟，我都唔捻想同你讲嘢。总之你冇得摊做，我照屌话俾你听。即系你一埋嚟，我都唔会任何。 同埋咧，我见到好多live 嘅片咧，好多冷嘅军师咧，我觉得佢系当自己球迷嘅啫。其实你打嗰啲咁嘅字，你俾隔篱打字嗰人睇啫嘛。现场嘅人又唔会睇住你啲字嘅。咁同埋嗰啲人咧，好果断噶，即系直头系专家咁样样，即系觉得其实大家如果你睇呢 live， 唔该你唔好留言啦，同埋唔好俾 emoji 啦，即系大家有眼睇到嗰个就系故事， 系都系， 即系觉得好嘥气。有时咧，即系我打直嘅电话睇到，打横睇唔到，咁你唔系成日可以打横睇噶嘛？即系你嗰啲人嘅留言令到人哋加重负担啦，即系唔使你讲，佢哋做紧咩自己知道嘅，咁啊麻烦大家收一收手啦。 即系又唔好加脚，又唔好话 呢个一个 manner 嚟噶， 系又冇 脚 冲咁样，我都 系啊，冇错， 要冲嘅你自己冲， 系啦， 你又冇叫人冲，我都唔敢叫人冲。虽然我都觉得喂，即系佢哋嘅嗰个行为系，我觉得系有必要咁做。但系你问我会唔会喂公开或者喂冲啊？冲过啦，点点点话咁样打佢，咁样点咁样点，我啊真系讲唔出。 做呢啲咯，以前 我啊真系讲唔出嘅。 系， 因为你喂大佬，你叫人冲，你又唔捻冲，你又稳阵啊，你又坐喺屋企打冷 气。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噶，即系我觉得你分享下你嘅睇法 OK 嘅，但系哇，你好似专家咁样咧，我识啲朋友都系咁噶，做网台啲朋友都系做专家，叫人走，叫人冲咁嗰啲咧，即系我觉得呢、這个今时今日咧，呢、這个地位系唔存在噶啦，已经。 是他哋落场嗰班人自己去到 运转， 佢哋自己决 定 啦。 同埋佢哋睇嗰啲 Telegram 都唔信得晒噶， 系 佢都系人多咪做咯。即系其实都回复翻原始嘅。 同埋你睇好多人都唔识噶，我琴日地铁都见到啲人都唔识噶。 系啊，譬如琴晚我睇，唔系我有一日睇个星期五咩？星期五广场 啊，嗰啲吓， 佢讲细菌嗰集好精彩嘅，细菌就系咁样运作噶嘛。即系人点解觉得细菌咁难搞咧？就系、是。 因為佢有個條件嘅反射，覺得咁樣做就啱同埋唔啱，就好直覺嘅，就唔輪到你呢啲想搞大台啊、想做王啊， 嗯、 即係好多呢啲人噶嘛，唔知點解佢靠咁樣嚟令到自己個生活好滿足嘅。我懷疑有啲人為錢啦，有啲人就純粹係為咗呢個 attention seeking 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人收皮啦，即係而家唔使理你噶啦，真係。 即係冇必要再喺度即係加太多意見或者有扯有攬 同埋自己唔肯落場喎。 你 唔你叫人跑喎，但係你個肚腩咁大喎，點跑啊？即係呢啲咁嘅好老土啊！真係，喂，招呼下先，我順便攞嘢俾你飲。飲咩啊？你 我唔使你呢個啦， 都係呢、這個 keep 住。 苏声框我睇过标题已经唔睇，陈地主我依家好少睇政治标题。陈地主黑星二卡弹 ，Hey everyone, Vivian 个 P 二探长今日又吹水啊 ！D W N T H K 昨天又是 darkest day，Ruby Punch 一百最烦嗰个就系李慧玲 ，Perk Perk 唔怪之得，港灿回馆经常留93655412叫人宝宝找他帮手，原来做移民生意 ，Jack Chan 加油！陈地主琴晚地铁站外要记者走发生 ，D 乜边个制？示威唱其实示威者掟汽油弹好克制，咁大班警察系桥底都唔掟钟，不如掟屎好过。陈地主我琴晚起连登发现咗个朋友条仔，讲咗一句抵打，我即时删咗佢好友。陈地主最大镬佢自己男朋友系做医务 ，Jack Chan 嘉宾讲嘢好实在 ，Gregory 当然啦，因为掟汽油弹嗰班系黑警扮，当然唔会掟钟自己伙计。有网站也 post 掟汽油弹的腰间露了黑警把枪 ，Channel B O B 揾路西佛富 Sam Kong Kenny， 我识好多 meeting 人，已经想。我已经花了很多精力去引导他们思考，都没用。 Humanage 叫权力崇拜实验， Humanage 一边扮演实验员，一个扮被人电死过个、Air Force One 鞋哥题外话，我以前有听开234，想问下 Kenny 九叔近况如何，仲有没做啲 Ruby 劝离开就示威现场，人家已经不再是示威者了，你有什么权再去追捕人啊？ David 警察成魔之路，现在是更大的权力才可以保护他们犯过的法，所以在不归路 Ruby 判721那晚那个大佬心脏病发都有人即刻救他啦。 Ruby Pune 昨晚警察不给救护员入地铁站救人，看到都心伤。陈地主其实起天桥吊汽油弹果条有，除了有枪还有他着果对限量版的波鞋，最后起维园捉人都是他。 哦，咁做到嘢啊，升职过呢啲、 啊啊、 真的可以回大陆看阅兵啊，呢啲真系。 同埋阿九叔而家生了个孖女被人报仇啊。 啊，他老婆报仇。 不是啊，生了个孖女嘛。 他孖女报仇。 孖女大个咪被人报仇啊，九叔吃好多女的。专食靓女啊，仲要， 哦，原来你， 所以你会俾人报仇啊！我相信。 啊，老婆听紧嘅， 冇办法，你老婆系唔会听啲嘢嘅。 哦 ，OK。 咁同埋， 我仲系老婆男人添，你。 同埋，寻日即系救护嗰啲人唔俾入啦，跟住赶记者走啦。 系，我见到一个好煽情嘅画面咧，就系 落咗闸啦， 攞闸就想入去救人啫，但系差人冷酷无情。 系， 所以呢啲系人性嚟嘅咩？我真系觉得已经冇人性噶啦，其实。 唔止系呢个，另外救护正式消防嗰啲救护啊。即系纪律部队救护嗰啲到场啊，都玩咗30分钟先俾佢落啊，封咗闸，一路阻住，总之系咁阻咯。佢谂尽办法，即所以点解我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就系、是、当去到呢啲位嘅时候，你系佢哋一份子，而你选择，喂，你有好多选择噶，其实 是 你 系 有好多选择噶，你可以扮唔捻知放鸠入嚟噶，咪屌你，点知啊？系咪先咪扮下嘢咯？咁但系你决定系要企喺佢哋嗰边做呢、這个。不引导嘅反应啊嘛，大佬要留难所有人啊嘛，咁我自己觉得呢样就更加戇鳩，即系所以呢啲人系冇得救。点解我会去到仇视佢咧？就系、是、当去到救援啊，或者去到无差别打人啊，或者你屌攞枪出嚟射人，跟住掹鸠人攞命，琴日嗰啲系琴日已经我觉得系再进一步成件事， 系其实已经同你讲你早排 send 嗰个咩白骨团啊， 嗯。 即系其实冇分别噶啦，已经，因为问佢系咪差人，佢又唔敢答。 系啊， 直头兜口兜面，即系追住嚟问。 追住问咯， 佢都唔敢答。喂，你系差咯，话系唔系又唔系啊？ 唔系咯，唔见得人咩而家？ 就系唔见得人咯。 你仆街！ 其实即系其实，如果我系记者咧，即系我会我惊我好冲动拎走佢哋帽，一拎走佢哋帽就俾佢借， 佢就拉你噶啦。 系啊， 系啊。 或者搵啲嘢，唉，总之 我都有谂啊。其实佢近距离影佢咪有， 系啊系，搵个 cam， 搵个 cam 夹一夹佢影到，咁但系都打噶啦。 系佢一定打你噶啦。琴日正所谓你见有一个啊，喺嗰度喺旺角餐馆门口啊埋尾，俾佢撞烂咗块镜啊。 系系， 跟住佢落车，跟住屌鸠啲防暴嘛。佢喂大佬，你搞捻错啲？ 哦，着白衫白裤嗰个， 系黑衫，但系有口罩嘅。佢拉咗口罩落嚟噶啦。佢喂大佬，你行屌你撞烂咗我个头镜，仲屌鸠我落嚟，一落嚟仲要屌。 系咁样拉捻埋啦。 系啊，我见到一个有警署门口着白 T 恤白短裤嘅街坊嚟啫， 系 又屌两句即刻俾佢你过嚟， 系啊， 即系唔过，但系夹硬扯佢 过 拉 埋。即系呢啲系最愤怒啊！我 系啊， 我最愤怒， 即系嗰啲系素人街坊， 系啊， 即系见到你咁嘅行为，系人都屌啦，大佬，即系而家去到咁嘅情况。咁啊，唔知忍到几时啊！ 你唔使讲，但系而家系你早，佢净系去到你争在未要打敬礼喎。而家系佢系去差唔多去到你见到我系你去你见到我执法嘅时候，麻烦你哋敬礼唔该。 嗱，所以我又一直再次呼吁啦，无论前线或者不过呢度得几多人听算啦，就系唔好再叫阿 Sir 啦，你真系长他人志气啊！屌你做咩长佢志气啫？阿 Sir 系咩意思啫？佢听到阿 Sir 某程度都觉得你尊敬佢，你越尊敬佢，咪越施虐越强咯。咁你正常叫警察各样，你又唔使，你又唔使侮辱佢嘅。 系啊， 警察或者警员，咁我已经足够噶啦。喂，即系求大家唔好再叫阿 Sir 啦 ，Sir 乜撚嘢啊 ？Sir 名嘅意思 啊， 大佬。 你直接叫警员得噶啦，警员你嗰个嚟啦。 系啊， 我都唔想同你讲嘢。 或者边个边个咁样，警员咁样，即系好恰当啦。即系唔好再叫阿 Sir 啦，大家请你。即系我觉得听到我都觉得好难听，尤其是有啲俾人拉咗啲。阿 Sir 阿 Sir 阿 Sir。喂，你唔使求佢噶，你求唔求都俾人打牙都冇埋噶啦。你做咩再仲要哀佢跪求啫？佢仲有咩做得到咧？会唔会杀咗你咧？如果你唔叫阿 Sir， 即系正如我当日我唔会叫大哥咁解啫嘛。即系做咩要俾佢觉得佢自己好威风啫？我觉得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大家要改一改啦。 我自己最敏感咧，就系见到佢哋发癫闹人嗰啲咧，嗰啲系令到我觉得系嗰个反感程度 系 去到100噶。 喂，屌你！摆官款啊！ 系啊， 我觉得呢个某程度咧，都系因为大家成日叫惯佢阿 Sir 咧，佢觉得自己有官威，所以觉得佢更加嚣张，所以真系希望或者同你朋友讲，或者打出个 post 咧，即系全民都咪捻长人威风啦，嗰啲系唔系人嚟噶啦，已经，即系佢已经完全系冇威信，完全冇威风。我知大家心都系咁谂，但系要改口咯，即系咪捻叫阿 Sir， 全民都唔好叫阿 Sir 啱，我觉得。 Ruby 配怨陈地主，曾志华都话佢唔够专业。吞 IP 我前两个月喺街食饭，坐隔离台，从言语间听得出系警察家庭，一对警察夫妇谈吐举止斯文，应该唔系散仔。佢哋好认真咁同佢友人讲，而家好多谣言、假新闻，最好笑系佢之后嗰句，佢话而家中央有国家嘅辟谣机构，要睇就睇果。啲我差啲喷饭， 佢唯有咁样嘅啫，真系。 同住阿爸系单纯话后生搞事，所以俾人打。多年来已经唔睇 TVB， 只开 cable 同 now 新闻俾佢睇。Zis 佢见人爆眼，居然睇到面露笑容。而家大家姐系师奶，时时洁癖。阿哥系基督徒，翻工放工只问教会事。就咗多年的二姐夫系警察，更令至少已不知世事为荣耀，驾车成为超级男司 Jack Chan 嘉宾，大胆放尽。D 讲 Air Force One 蟹哥叫人冲系教主，老萧系叫后生仔唔好冲，会错好耐。 唔系啊，讲紧反高铁嗰阵啊，佢咪叫唔捻知叫阿快必定咩啊？现场又冲入个立法会噶，肯定系老萧啊！即系你唔好教主，当然都有教主系2014嗰阵时，我讲紧就翻旧账啫。 女我女好痛苦，已经尽量开导，但系佢哋觉得冇问题。独立男子放弃了，来紧又过节，见住佢哋闹心晒，又要压住情绪嘅副手。 喂，你唔见你唔见嗰啲人好大损失嘅咩？即系同屋企人唔食饭，食小餐饭，减少摩擦，你觉得好大损失嘅咩？即系觉得到而家大家都要审时度势啦，即系。你觉得有啲人唔系必然嘅，即系做咩？有啲系必然，做咩俾个观念嚟控制咗你对呢一啲人嘅情绪，对一件事嘅睇法啫？咩叫冇计啫？即系好多人成日都话冇计、冇计、冇计，其实系咪真系冇计咧？你自己再决定咯。你同屋企人食小餐、食小餐饭，你系咪借钱咧？要？哎呀，又唔到。 Air Force One 蟹哥九叔系偷跳专家喜极而泣嘅人战表情 ，fan 和 POB 玩衰过纳粹党陈地主，一直都叫乌龟。Francis 全跳警员几足够 ，Sir 喺 respect form。 嗱，另外讲一单嘢俾你听啊，即系呢个又系新闻都有出嘅，但系就冇讲内容。 系， 就系、是、我 friend 系坚嘅，即、就、系、是、我自己嘅 friend 嗰个堂细佬啊。 系， 16岁定系18岁咧？前嗰日佢俾埋条新闻我噶啦，不过即系费事讲得咁啲嘢。佢系佢堂细佬嚟嘅，自杀死咗，又系同佢屋企唔啱，即系佢又系冲劲嗰啲，想冲嗰啲，咁佢屋企啊成家都男司嚟嘅，跟住就系咁屌柒佢， 咁我得控诉咯呢啲， 系咁屌，跟住有一日喺屋企度颈死咗，前排噶咋，新闻就卖咗冇讲个内容，即系冇讲个原因，但系其实就 系 因为呢个原因，所以佢度颈死咗，好后生，唔知十六定系18岁咋， 呢啲又係好撚戇鳩喎，我覺得。我唔係話死咗個戇鳩，係個屋企戇鳩。 即係佢都係寧願犧牲你命啫嘛。 你做乜要犧牲自己個仔嚟維護嗰啲咁嘅柒頭啫？就算認真唔啱，都唔講咪算咯。坦白讲，你有几时见过蓝丝同老坑自杀噶？为咗呢啲事， 唔会啊，因为面皮厚啊嘛。 系呢话永远都唔会有啊！你永远都系个细路仔或者一啲喺个弱势嗰个位置嘅人去自杀嘅啫。 其实我相信就快有噶啦， 即 系 蓝丝 越嚟边缘化，警察嘅家人可能好快会自杀，我觉得，因为佢越嚟边缘化，因为咧佢连网上平台 social media 都冇埋嘅时候咧。佢覺得即係淨係嚟去都係同嗰啲人講，講極都係，即係同埋有人工收，其他就冇曬。 我呢個我都係咁諗。 所有社交冇曬啦，即係我覺得好有可能佢哋下一個會自殺嘅家庭就係佢哋咯。 即係點樣可以打一份工，打你揾五皮一個月， 十皮都撲街啦，你冇一個生活喎已經。 你落到街人哋認得你，或者知道你係差佬，或者你去參加任何人哋都話唔好，我唔係好歡迎你。 所以我覺得車路士球會 係啊， 即係 做得好， 做得好啊！其實應該有好多都。譬如个爵会都应该咁做， 或者阿仙奴咁样全部跟咧利物浦， 系啦系啦， 即系你去到一个位置系全个城市都鄙视你嘅， 系系。 我想请问你喺度搵几多钱？ 系 你喺度生活仲有咩嘢嘅意义？个意义喺边度？ 系 你要喺呢个城市生活，你唔同外国。喂，我喺第二个城入嚟打完我翻翻去嗰个城， 佢哋咪翻大陆咯？ 系啊，都冇咁觉喎。咁佢哋又唔可以翻大陆噶嘛？佢哋自己都争大陆噶嘛？ 而家唔争噶啦， 佢话唔争啫，你唔捻叫佢架仔上去读书， 冇得比较啊嘛。 系啊， 因为香港佢冇订立足就唯一翻大陆噶啦，即系张五常嘅梗系啦，佢咁捻多咁捻有米系咪先？佢点会净系要翻大陆啫？ 即系 净系翻到大陆， 佢哋个心底里边好清楚噶嘛。 知道 大陆唔住得人噶嘛， 系 即系大陆系閪嘢嚟噶嘛，啲嘢唔食得噶嘛。咁但系佢哋， 但系啲女玩得啊嘛， 系唯一啦。咁但系你， 但系啲警嫂咁点咧？啲女警又点咧？所以咪好多分外情咯， 好戇鳩，所以 係。我哋嗰陣時有冇同啲女警玩？ 冇恐怖啊，女警大部分都 唔係喎。近來睇 IG 嗰啲 OK 喎。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你揾咗咁多錢嘅時候，或者你當你得到咁多利益嘅時候，你喺呢個城市根本生活都冇意義， 冇意義啊！ 所有人都鄙視你啊！ 所以我覺得唔夠咯。嗱，假如咧桌會又鄙視你啦，桌球會又鄙視你啦，仲有咩可以鄙視佢咧？戲院就鄙視佢啦。咁做生意嗰啲咧，其實你唔咁樣做啊蠢啊！因為你其實你咁多次示威當中，你都睇到，如果你喺香港揾食嘅，你 嘅 market 喺邊？ 係 㗎，你 market 喺邊？所以淨係香港嗰啲商户咧，真係如果有朋友係譬如開糖水鋪或者。即系觉得你完全唔怕得罪佢哋嘅， 哦系啊， 因为个 market 就讲得好清楚，依班万人上， 你都可以有个技巧嘛， 系， 诶同政治无关， 系啊， 我以防你危险啫， 系啊，冇错，我两双方危险啊， 系啦， 同埋啲学校咧就系俾个嗰啲平安中啲僆仔， 系， 边有人会搞啲僆仔啊？讲两句都唔得啊！而家，喂，即系我爷遇下你老豆做黑警唔得啊？即系你咁都要保护佢嘅，嘥公仲要嘥公帑去保护佢，喂，咁你唔谂谂下啲僆仔？出隻黑衫俾人打嗰啲，你唔谂下要保护佢，即系好唔对等噶嘛呢样嘢。 系好卵黐线嘅， 系啊，即系扭曲嘅，简直系。 去埋琴日嗰个八三一，我都觉得系一个极限，但系其实又真系未系一个 未系一个极限嘅，唔好日日都话玩完啦，end game。 所以你好明显，我哋觉得系一个极限，但系政府话俾你听，其实未系一个极限。 我觉得系呢个长久战嚟嘅。 系睇下点样拖， 即系有排拖啊！其实即系佢因为大把资源，唔使 佢系无限嘅， 唔使向市民妥协嘅，根本上。 嗰日嗰个细路开个记者会咧，讲咗句说话，其实我真系当场都真系想流眼泪咁滞。 系 佢话我哋知道系螳臂挡车，但系我哋都奋战到底，所以我自己感觉嗰个感觉好苍凉。 系 即系佢哋都知道系螳臂挡车嘅，大佬。 喂，但系今时今日。你而家揸权嗰啲全部都过五六十，喂，你有冇谂过，即系将来系呢啲细路嘅咧？你又睇翻下今时今日韩国嗰啲大企业嗰啲阿头，全部都系掟汽油弹噶啦。即系你老好 带头掟汽油弹嗰个做总统添。 系啊，你老咗好惨嘅，其实呢班人你谂下，即系日日走嚟你屋企招呼你啊，入到老人院都搞你啦嘛。即系你谂下呢啲啊，即系我唔好讲嘅嘛，嗰啲咩报应嗰啲啦，即系死咗之后点啊，唔好谂啦。喂，老咗都几难挨噶，你哋咁样，警察你都唔捻使挨啊！ 咩山水有相逢 啊？ 呢啲 真系啊！屌你，即系做人唔好惊嗰啲V1嗰啲报应，但系你延眼报都有嘅，好快噶咋。 Ruby 配完真系唔好话我黑心啊！希望寻晚有蓝丝在车厢有份俾人打啦。S 负一四年，几经叫差人，哦、不会 sir 佢。Pin IP 仲有警嫂，我哋除咗 French 嘅老婆会跳阿嫂，就系、是、黑社会果 D 做阿嫂。而家警嫂系咩嚟？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陈地主系咪七月五日湾仔果单 Air Force One 蟹哥叫唔出市委任正嘅疑似警员？陈地主狗乸唔系警嫂。选汉列法国有警察因为内疚自杀，香港差佬有自杀，不过系因为赌钱输咗。 哦 口中嘅表情 ，C Y Chan message retracted。C Y Chan 香港利物浦球迷会都出咗声明。陈地主机场路有个的士拎铁通打翻细路，结果俾人打翻转头。麻沟女孩 Ruby Twin 三号风球了。 哦 ，OK， 喂，咁呢啲好事啊。喂，大佬，而家你既然警察暴力你又唔理，咁的士佬嘅暴力，如果俾人打翻转头，你都冇嘢讲啦。你自己都系衰啊，即系的士佬又戇鸠嘅。喂，你不如谂下。你个车主啊，收你几多钱车租，令到你冇生意，根本就冇人想搭的士啊！唔系因为嗰啲人走去示威，令到啲人唔出街冇生意啊！要搭嗰啲人会搭，唔搭嗰啲就会唔搭。咁呢个问题喺边呢？问题就系如果你个车租平啲，即系唔系你个老细谋取暴利嘅话，你咪可以开少啲工咯，即系你咪唔使蚀咁多咯。即系我觉得香港最可悲嘅地方咧，就系、是、无论一啲做生意嘅。开茶餐厅啊，零售业啊嗰啲，完全呢 at 都唔敢 at 你个业主点样去恐怖地加你租加到你做唔到生意，而不停咁埋怨一啲呢比你自己更加低嘅一个层次嘅人，即係所谓低嘅经济上啊，譬如你伙计啊，或者你啲食客啊，或者甚至乎你啲乘客啊，即係讲緊啊， 係 其实嗰啲咁嘅的士佬，嗰啲咁嘅茶餐厅老板，其实令到个社会咁样，令到你咁难做，係因为啲租贵啊， 係㗎。 即系嗰啲人，佢嘅情绪帮唔帮衬你，人哋有自由嘅大佬，我唔想帮衬你啊，我中意行街又唔行商场啊。喂，咁呢个就系个政府造成嘅源头啊嘛。咁你啲的士佬冇生意，有赖够啲人阻住你个场。 的士佬发癫，第一个应该要减车租啊。 Exactly 啦，喂，啲车租贵紧，即系唔嗱银码上唔系好贵，但系你七除八扣，你每日搵到几多钱，你自己心知肚明啦。 佢又赚紧紧喎。 即系你觉得唔好赚。咁你真係做黑的，即係諗歪晒嘅条路，即係你即係点嘅 斗尾呀， 咪就係话囉，即係你呢啲咁的士佬真係好奇怪，我觉得你成日坐喺车度，即係我都明白你哋嘅生活好枯燥，即係但係问题就係你諗下根源先得㗎，你好多时间思考喎，但係偏偏唔选择思考囉。 即係好靓极蛇，昨日因为昨日讲埋昨日拉屎啦，即係拉屎嗰个冲落地铁，其实好夜我先睇到，我嗰度即係睇到尾我先睇到，因为竟然你无线拍到喎， 系 无线喺个车里边。 无线嗰啲记者系咪都拍嗰啲嘢噶啦？ 啊，佢又醒咯，琴日出咗街嘛，因为佢都出到嘛，夜晚咁都算系咁噶啦。因为其实间间都冇系得佢有，因为其实封咗站啊嘛，即时连环封晒啦，琴日一站 系啊，冇错。 佢因为太子一个站系啦，就封晒九龙湾一路全部封晒， 因为要拉人啊嘛， 系啦，差佬就冲入去啊嘛。我琴日食完饭翻嚟嘅时候，其实地铁里边都好多嗰啲手足噶啦，喺度换衫，见佢哋个个即系，总之系好拗教啊，都系。有一堆又走上嚟，咁啊喺度挡住道门，就话：哇！我哋入去追打紧啊，我哋又要去下一站咁样吱吱坐坐咁啦。咁啊，见到佢哋都好头痛，因为都好惨啊。其实你见佢哋上咗车，就算有啲单支嘅啫，搞掂落车都要可能要面对。喂，大佬出闸嘅时候，又有人喺度招呼你，等住仲紧嘅，头盔、黑衫，就算你换晒都好，一开袋喺晒里面实中嘅，佢实玩，就算唔拉你，我都玩残你噶啦喺度。咁所以你叫佢哋都凄凉啊！琴日一次过封晒咁多个站，全部观塘封，啲人屌捻到七彩噶，观塘封、九龙湾封、太子封，跟住即系讲有兵操入去嗰啲啊，几个站连环都封晒噶啦。咁跟住有兵操落去，太子就油麻地嗰个最离谱啦，太子油麻地啦，打到七彩啊，已经系。跟住咧，今日咧，我地沟谷度狂屌啦，跟住咧做即系当差嗰个 friend 咧。就放翻条片就话，因为有蓝丝同埋啲黑衫人喺度打交，报警，所以佢哋先冲落去。咁我话，咁佢哋又报警，站头报警，佢哋冲落去。咁系咪代表你冲落去见人就打咧？ 你只系个藉口嚟嘅啫。 系咯，好明显佢哋落去就 系 打人啦。 根本我都唔想听警察嗰啲鬼片，嘥鸠气啊！ 即系要屌柒佢啊，大佬。我就话你冲落去，喂，大佬你唔系执法喎，落去，你落去打人啊，大佬。系啊，你落去见人就打。你咪黐噶，大佬！ 系啦，譬如讲下地铁嗰单嘢， 因為今天見到很多群組都說有霸搭地鐵啊成啊， 其實就很困難的， 喂其實不是困不困難的問題，他叫人家搭小巴巴士，喂你那些巴士和小巴他不想跟警察合作的嗎？他都是那些人來的，還有的士小巴那都是潮聯啊那類的商會去操控的嘛，即係覺得唔實際啦，我咁講佢哋又唔認同啦，當然冇人覆我啦。 其實係好困難 喺記者會，唔係喺個股東會嗰度搞嘅應該，因為其實香港好多人都係股票，即係港鐵嘅股票持有，同埋佢個行為唔係服務香港市民，服務香港警察，呢個係大問題啊嘛。咁你應該喺個記者唔係喺個股東會嗰度俾壓力佢，令到佢向翻啲股東，身為市民嘅股東交代翻佢點解有呢個行為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你唔搭地鐵，我覺得如果你要制裁地鐵嘅，咁你不如鼓勵啲人跳閘啦。 係，即係琴日都啲細路都跳閘啊！ 細路跳閘，佢唔係想， 咁我覺得就 唔係佢唔係想打擊地鐵， 我唔理佢係咪打擊地鐵， 佢唔想有個記錄，係 啦，或者係有冇記錄咩原因都好，總之我都覺得你啱嘅跳閘，冇撚俾錢去賺啊噶啦，喂都領到夠啦地鐵，但係有啲市民咧見到都不以為然嘅，即係覺得。诶，啲僆仔又唔俾钱搭地铁，屌你老味，赚到够啦地铁。 唔系，可能佢系股东咧， 系赚到反初啦地铁。 佢系股东咧，可能地铁赚嘅钱真系嚟紧嚟紧晒期 嘅。系啊， 嗰啲地铁上盖物业，佢又唔坑落去做。屌你老味，咁搞错啊？边有咁捻蛊惑噶，大佬？ 总之佢哋系无敌噶嘛，而家即系佢哋俾我嘅感觉，唔系净系地铁啦，即系包括所有大财团啦，全捻部都系无敌噶嘛。所以你同我讲。话诶、哎，其实 喂，所以咪就系呢啲好多咁嘅现况，就令到僆仔癫咯。 如果个市冧咧，就大家都好惨啊，关我卵事。 唔系，即系惨，我都系惨，但系冇你咁惨。 系啊， 咁即系呢下嘢风凉啊嘛，我都惨啊。喂，我啲生意仲差过，仲差过沙士啊！而家即系老实同大家讲，但系问题即系唔系净系我一个差噶，即系大家都咬实牙根。捻到尽，捻到最尾会发生点？我觉得点都唔衰得过将来咯。即系如果你唔出声，你将来一定会更加衰咯。我包保，即系唔系有碗饭食就代表好啊，大佬。即系我哋唔系，我唔系呢种动物嚟嘅，大佬。我已经超越咗食粪屌屙嗰啲动物噶啦。老实讲，即系觉得好痛苦啊，所以将来一定。 陈地主七月五日湾仔上吊果单应该系嘉宾讲嗰个顶荣珠菜 Air Force One 鞋哥原来讲叫快必冲，我误会咗 sorry。老萧系人力最大金主，当年成日老点佢哋做乜嘢，结果大家唔听佢知先吐水后反晒面收场，选创业无线好多记者 OK， 但系花仔同高层管住真嘢出唔到，陈地主蓝丝都冇捉得过嗰几个已被起底了。 系蓝丝咩啊？冇捉。哦，俾起底，咁俾起底系梗噶啦。 但嗰啲阿叔啊，算罢啦，嗰啲咁老悭攞锤仔出嚟，其实已经好克制噶啦。如果俾我喺现场， 咩攞个锤仔啊？ 嗰个蓝丝阿叔攞， 我见到系攞锤仔有啦，攞西瓜都有啦，攞菜都有啦， 喺个地铁 攞牛肉都有啦。 地铁又冇攞刀，好似又攞刀咩？ 唔系地面嘅水街嗰个嗰把刀， 哦唔系 国产零零七， 地铁里面嗰个系攞锤仔个叔，咩咧攞锤仔搏人啊，直情。咁我都覺得嗰啲示威者已經好多人撳住，話冇入啊，算啦咁樣。咁就有幾個激啲，但都其實都係冇打佢，都係冇衝入去。有個白色嘅阿叔，即係嗰啲大陸阿叔嚟嘅，即係嗰啲似啊，嗰啲 榴蓮幫嗰啲 係啦，佢係似嗰啲福建嗰啲廣東話唔係好正，好多年都係講唔正嗰啲咧，即係叫佢埋你啦，即係咩咩咩，指住僆仔度屌。咁我都覺得好克制啦。其實應該入去打緊咗佢噶啦，正常。即係如果喺個咁撚火滾嘅， 其實將會好快會發生啦，因為啲差人完全冇一個公正性啊嘛。 係啊，一早已上噶啦。 所以你嗰啲人打人就唔使拉人， 係啊， 大家都唔使啊，即係總之唔斷正就算。 係啊，而家個情況咪慢慢開始演變係咁。 但問題就係都係蝕桌嘅，因為佢有 CCTV 影到你，佢隨時可以預約拉你又得，佢上門拉你又得。咁所以咧，但係問題。到到今时今日啲僆仔连咁都唔射你啊！ 咁你可以点啫？ 即系我坐监，俾你虐待，虐待完之后，我真系入去踎，啲生活可能过得好过平时，即系正正常常，要同屋企人受气啊，你食饭又俾人教训啊，即系个价值你系凌驾唔到人哋个第一身嘅感觉噶嘛？即系你话前途，喂，你认为有前途咩？而家有， 系 而家真系冇啊！读好多书都系搵个万几蚊嘅啫，好多人都 唔系所有嘢都太唔公道啊！即系日积月累咧，已经唔系根本都唔系一件事。你净系谂翻阿老岩坑嗰啲 咩叫老岩坑？ 阿马时坑啊！ 哦 ，OK， 我话 OK OK 啦，即系嗰啲一系列其实都系一个累积嚟噶，即系 累积 大佬。你只不过而家爆啫嘛。 因为其实言语系唔能够佢哋复述翻出嚟佢哋嘅感觉嘅。 系啊， 个感觉点样嚟咧？就系咁多年好多嘢唔对路，所以老董咪就赖啲通识啊，赖啲咩教育啊咁样。其实佢唔戇鳩噶， 即係對佢呢種人嚟講係事實上有影響嘅。但係而家呢一代人就唔係你嗰種人嚟㗎嘛。 喂，呢代人係你哋教出嚟㗎嘛？九七後㗎啦，已經係你哋自己教出來的。 啊，即係佢仲唔撚走去自盡咧，仲走去賴咧，即係好撚厚面皮喎，真係。 咁老唔撚死。 陳地主今日已經打爛八達通 Discard 嗰嚿嘢。Tonight 其實黑警真係安狗，佢哋就好似用完嘅底褲衛生巾，份工仲要係香港打一世。而家肯定幾代人都記得佢哋嘅所作所為，佢哋嘅家人要還。但睇下個啲建制親中。蓝丝他们赚尽钱，仔女又无事，掩着嘴笑诈，傻仔选看月地铁赚钱是地产道，车费只是对他们湿湿碎。 刘 秦喺度探长，岩岩开机，陈地主白三个阿叔打咗记者喺百佳做店铺经理 ，L 厂鞋哥太子蓝丝有一个是黑社会大佬，我一个朋友好耐之前跟过他，睇佢认得他。 喂，咁啊，就招呼下佢咯，得闲请我饮下茶咁咯。喂，我唔知点解觉得咧，啲黑社会俾人打我好心凉。我細個可能被黑仔欺凌過啦，咁所以上次有條友俾人噴黑曬嘅，嗰條古惑仔哇真係，但係冇人 follow 嗰單嘢。 跟住佢咪屌記者啦又，跟住喺地鐵嗰度又打記者嘅條片。 哦，同一個人。 阿叔又打記者嘅， 唔係俾人噴黑嗰、那個。 誒唔係噴黑嗰、那個，白衫嗰、那個、哦、有打記者嘅、哦 okay ，一掌打落記者度嘅，就好鳩 啊！我見到一個類似陳百祥嗰啲， 嗰啲 friend 嚟嘅，好撚核突嘅嗰啲人。 即係你係想抽擊佢嘅，但係佢哋仲話而家。速龙落去系唔系打嗰边车， 系 打对面嗰边车， 即 系两条线嚟嘅。 有人证噶嘛呢啲嘢？ 系啊，来回线嚟嘅。而家传出嚟就话佢打对面车， 同埋应该有人拍咗片嘅，系咪越嚟多噶啦？应该 多噶。咁所以，所以系睇到你系即系呢条片系其中一条睇到，我真 系 谂到咧。哇！咁你同七二有咩分别啫？如果系咁样，你冲入去狂打， 仲衰啊！因为佢哋嘅佢武力更加大。 系啊， 同埋嗰啲七二一都有安家费嘅问题。但我哋完全无后顾之忧 啊！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大分别嚟嘅。 Frank 有啲无敌，知唔知佢哋无敌是靠大众支持佢哋，又如食物链，佢哋在上层不了。陈地主最新闻就 系 825二波方。 系咩事咧？二波方掟玻璃樽。 二波方咪佢哋入 哦打麻雀 馆，打烂啲麻雀馆。 我见到有啲好似恐怖组织咁嘅人承认我话都系差佬扮。 唔好理系咪差佬扮啦。 自己系龙咩龙啊？屠龙啊？ 系。但其实都 OK 啊， 唔系就系所以话咯，即系而家应验咗个僆仔咧，唔系就系你嗰僆仔，反正我都想做呢样嘢，但系佢又唔敢做， 系啊， 咁你就话差佬做都冇所谓， 系啊， 你做咗啦嘛，因为即系俾黑社会知道咧 ，OK 噶， 系啦， 因为你金主你当系一个黑社会游戏啫嘛，喂，老板喺后边睇，喂，屌你老尾，你搞还搞，我俾个场你睇， 系， 扑你个街，你搞捻到好啊， 不单止睇唔到场。仲要跌钱咁样， 因为你咁样剥烂烂，起码唔见成旧嘢，大佬、 嗯。 你得闲就剥烂佢，得闲剥烂佢都几捻头痛。 系啊， 所以旧新蒲江有间麻雀馆啊，成啊。 系。 之前就有单。 黄色。 系啦。七二一嗰时就。 哦，原来系新蒲江嚟嘅。 系啦，七二一嗰时响咗朵，就话有人督，就话喂，认得我两条捻样，就喺新蒲江嗰间唔知咩龙嗰间麻雀馆嗰度做。 咁有冇好生意咗咧？ 跟住佢就话，跟住嗰间嘢成啦。即刻出个喺报纸，出一个 post 就话喂，嗰两条捻我唔识佢噶，我哋支持示威者啊！佢即刻摆咗两个 bot 有碌嗰啲咧，我哋喺门口即刻搞连龙墙，佢话你哋放心，你呢度贴，喺我哋门口贴连龙墙，冇 人 敢搞嘅，系啊，你即管嚟得噶， 咁捻醒目 啊，系啊， 喂，咁啊冇生，有冇后生仔帮衬先？ 我唔知啊，但系就醒咗咯。 其实喺里面咧加多啲嗰啲 bot game 啊嗰啲咧， 呢个亦都系对应咗你头先讲嗰啲餐厅啊。或者有啲細 呢個咪市場學咯，唔通你個麻雀館翻大陸做生意咩？ 即 係 你要諗啦呢樣。 即係其實香港，我覺得將來一定係要靠本土經濟，因為就算唔係政治關係咧， 大陸都冧冧地啦。 你大陸冧，你香港唔會靠嗰啲咁嘅嗰啲easy money， 你賺唔到 easy money 嘅時候，你就要本土。 呢個唔係長遠噶嘛。 咁所以咧，喂，即係如果大家有聽九吹廿四咧，不如提下你朋友咧，即係如果你嗰啲生意搞本土，譬如開間面檔又好，開茶餐廳又好。你真係要剔晒嘅今时今日。即係你做小差佬生意，你得罪差佬，但係你生意差佬占你几多%外卖先，老实讲。普通嘅素人要食饭嘅人数多嘅差佬要食饭㗎嘛。即係你咁你又諗唔通，你仲即係我觉得佢哋有惨嘅。佢哋永远呢个 Facebook, 唔係个 WhatsApp 同埋嗰啲微信嗰啲群组呢，全撚部都係嗰啲商会呢喺度嚇鳩你呀，又话要提早散铺呀，又全个元朗呀。好似老蕭咁講法，嗱老蕭咪就係呢通咯，就令到嗰啲入咗呢啲商會嗰啲微信、WhatsApp 嗰啲群組就驚定先啦。咁所以佢係俾呢啲人蒙蔽住，就睇唔到真正嘅市場喺邊啊嘛。真正市場喺普通200萬人行街嗰班人嗰度啊嘛。 即係呢個就係簡單不過，但偏偏就係睇唔到。咁啊，如果有朋友希望突破呢個封鎖啦，因為佢其實我有時候我都見到嗰啲商會嗰啲留言，即係嗰啲嗰啲內容其實同我老蕭講啲一樣啫嘛，因為個 source 即係有消息人士就係咁樣嚟啦。即係大家唔知點解仲幫仲聽老蕭嘅咧，我就唔會同你唔做朋友嘅，即係俾我恥笑埋一份咯。你仲聽老蕭真係， 你睇下點死啊大佬！ 係 嗰、那個撚樣。 咦哇！竟然无端端个黄色听，因为日头咧好多朋友咧都唔即系可能新嚟啊，即系虽然有290多人，但系都唔知道咧有个饮茶饮茶灌水嘅规矩嘅嗱。 喂，但系其实佢呢个系未抽水噶系嘛？ 抽抽埋就剩翻 12-13元 咯。佢抽55% 啊嘛。 咁 friend 20元到啦，剩翻。咁咧就多谢啊YVHYGG 啊，咁咧就千祈唔好误会，因为听开234嘅朋友嘛，听开Regular 先嘅朋友咧，佢哋就叫打赏钱，但我哋呢个概念完全唔同噶，虽然钱系一样嘅，咁佢哋打赏咧就好似你搵个石，即系剥烂嚿石嗰啲咧，即系深口碎大石打赏啊，各位咩兄弟负重嗰啲，咁但我哋唔系嘅，完全咧就嚟夹翻钱。燈油火蠟同埋請飲嘢啊，食餐晏仔啊，即係請嘉賓，即係當係一個酬勞啦。即係我俾唔起 show 錢嘅，咁我都 respect 啲嘉賓，我一定會請佢食飯嘅。即係如果佢咁啱想食飯嘅話，咁咧就所以咧呢、這個就係夾錢搞9/24，即係當係大家都係其中一份子。原因就係你留咁多言，我都全部讀曬嘅。咁我即係想當係一個 forum 咁樣啦，即係大家傾偈，一個茶餐廳或者開一間卡拉OK房咁樣夾翻錢，雖然你哋唔夾錢咧，都係我俾噶啦，最尾咁，但我又唔介意你夾錢咁解啫。咁咧就呢位 有冇人可以報告啊？機場咩環境啊？ 監製係咪睇緊機場？ 我唔係叫你報告咪得咩環境，佢會講 啦。咁啊，順便提埋啦，如果大家咧即係想 sponsor 呢個茶餐廳咧，或者卡拉OK房咧，就可以左上角有兩個 QR code， 一個咧就係 Pay Me， 一個就係咧 Pay Me 好過咧， 一個就係嗰個咩 FPS 啊，即係匯豐以外嘅都得嘅。咁、你就可以透過 轉數二啊嗰啲， 轉數快定轉數二啊，咁可以透過呢、這個呢、這個方法可以 sponsor 到啦。咁另外下面咧，有啲朋友覺得呢啲科技好麻煩，又信唔過嘅話咧 ，HSBC 入數就最好啦，因為一毫子都唔收你手續費嘅。咁咧，海外嘅朋友咧，希望你透過 PayPal。就贊助9/24一齊可以有飯食個晏，飲杯啤酒，即係嗱強調冇你哋咧，我都照會開嘅，我用自己錢點解啫？咁大家有份持份，咁你咪覺得係咁樣，你咪夾埋一份錢咯，咁解啫。即係次次都嘥好多口水嘅，有冇必要咧？究竟 都要嘅。 唔係，即係我見到有人sponsor 我先講嘅啫。即係同埋有啲人咧，又覺得即係路過嗰啲咧就。搭兩句爹啊！即係我已經係免費服務緊你噶啦。如果覺得我係服務緊你嘅話，咁都要好多意見啊！又即係總之嚟恐怖襲擊啊咁嗰啲咧，好多都係嚟自啲40-50歲嗰啲人，大可不解呢個真係。 陳地主有間店直情起張收據到人示威口語 ，keep someone 就冇聽好耐。Look at 嘅已經好多解放軍混在黑警一齊，所以一定唔會輕手打人，仲要俾黑鐵落閘，已經好多途人都有受傷。Keep someone 就好多狗。陳地主犯緊中，攞住帳房暴癌起咗防線。 哦 ，OK， 其實佢啱啱起防線，啱啱大龍鳳你就走就啱噶啦。 係啊，啱啊，我都覺得啱啊。 但係佢哋個策略就係咧，你走都冇走。 哦，系佢而家 block 你啊嘛， 系啊， 再谂下咯。 系啊，即系我觉得一招拆一招啦，我觉得呢招成功咗，已经令到佢哋好头痕。之余去用， 你系消耗佢嘅就而家。 咁、所以我提紧咪就系话呢衣着嗰度可唔可以谂下计咧？可唔可以大家唔好睇手机，观察现场多啲，而免却自己咁容易可以俾人拉到翻去有排受啊！即系总之我都系想同啲后生仔讲咧，即系你哋最紧要知道你啲师兄。嗰啲意思全部入到去都好惨嘅， 惨啊！ 俾人打到骨都断埋啊！男嘅就打，女嘅就奸咁样，即系未奸啊，唔知啊，即系总之羞辱都成为一个好冇尊严嘅人。如果大家认为咧，你去得咁尽嘅话咧，我觉得即系我会，即系我唔讲鼓励，即系我唔会鼓励啦，我唔会又唔讲支持同反对啦，即系我觉得系值得尊敬嘅呢种行为，即系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嘅话， 三号风球咯， 三号咗啦嘛。我播住声先。 吞 iPad 昨晚仲有柴湾，因为我哋有个区议员同十几个街坊喺柴湾地铁站被黑警拉咗，跟住啲街坊先出嚟。善唱老萧可以听，但要识得 fill it， 有五成嘢都系佢自己幻想出来。Amity message retracted。Amity 班细路去紧东涌 ，Gregory 黑警以为扮能晒，系丽景站六七个打个外国人，而证明系美国公民，断片点击率高，美国国会可以做嘢，同埋令美民众更积极施压。 系嗱。想講一下，我昨天都講過一次，不過 Candy 就看看有沒有 jam 啦。即係未好多嗱，即係講緊以前支聯會遺留落嚟嗰種風格咧，即係香港一路都係用呢種嘅。即係我唔話啱定錯，一定啱嘅，因為如果唔係咁，冇個種子留咗俾我哋呢一代啦。咁咧，即係佢哋好多時好罩忌外國勢力啦。即係因為司徒華都係嚟自共產黨，咁佢好罩忌呢啲佢嘅觀念嚟嘅。咁但係，有啲人拎美國旗拎英國旗出嚟。 我有朋友，我之前都問過，屌拎美國旗把撚咧。 嗱呢、這個你可以答佢啦，唔係把撚嘅。如果你唔係咁樣，美國係唔會咁緊張暴力啲嘢。全世界嘅人都關心外國有自己國旗嘅嘢嘅，咁所以呢個你作為一個手段咧，你千祈唔好有嗰啲咁嘅身段或者民族主義上一頭咯。其實呢個係工具嚟，美國旗係工具嚟㗎啦，已經係。 係啦，佢哋覺得屌關乜撚嘢事啊？你拉英國旗、美國旗，同你喺香港，佢話咁你同喺美国拉支中国旗有咩分别？ 有分别。 你有咩分别？咁但系我即系在于我个立场嚟讲，我自己就唔系好理解点解要拉美国旗。 嗯、 我只系觉得如果有可以串捻到佢嘅嘢，咪做咯。 因为嗱，有两个 point 嘅。第一，客观上 系 我睇亲啲美国嘅新闻片， 系 关于香港嘅事务嘅新闻咧，都系影埋，佢 都 系影嗰啲 footage 嘅。咁你咪成功咁样引咗嗰啲editor 去揀選呢啲 shot 嚟、令到佢有癮，即係令到 關佢哋事啊！ 因為佢認為呢啲 footage 咧，佢唔係特別中意啊，但啲國民想睇喎，咁咪呢個市場主導啦。第二就係、是、有條靚女，佢明知呢、這個翻嚟咗呢間公司做，我唔想受溝嘅，因為好多狗公嘅，咁佢咪擺第二條仔嘅相銀包，佢嗰度唔係佢條仔嚟噶，甚至佢唔中意噶，咁但係佢防止住你，或者令到你唔開心。 嗯， 或者令到你死一条心，呢个都系个手段嚟嘅啫嘛，即系做咩？即系其实香港人系唔应该有民族主义上头嘅，我觉得完全系错嘅呢样嘢。 即系正如我自己， 尤其是香港本土大嘅人啊， 系啦，即系正如六四集会一样，即系有啲人咪问嘅，点解你仲要去咧？咁啊，咪咧去咧，唔关你事。 系， 我觉得其实我都， 我觉得呢人道问题嚟。 唔系，我都唔认同噶，我都唔认同系即系关我事。 我都唔系口号噶， 系我好细个啫嘛，嗰时我都系十岁八岁啫嘛，唔想关我事，其实我都冇感觉嘅。 Okay. 其实坦白讲，你问我六四有冇感觉，我都冇感觉嘅。我阿妈喺度睇我，都唔知做乜鸠，我净见到电视画面佢走嚟走去。咁其实你问我冇感觉噶，但系点解要去咧？或者即系去我都去过，但系点解你问我点解要去咧？呢件事是可以刺痛你的，我咪做咯。关唔关我事唔紧要噶， exactly. 重点是可唔可以吉捻到你啫嘛。 冇错， 吉捻到你几捻过瘾啊！ 吉 捻到你 捻住你只鞋， 捻住你 个鞋， 屌你个尾，等你个捻样唔捻好，我吹捻仗啊！我唔捻认同啊，我唔会嗌口号，唔会唱歌啊，去到我 系 定捻住你啫嘛，吹鸠仗啊！即系有时会系咁样就大过嗰个实际意义。 系啊，冇错，呢个手段嚟嘅啫嘛。即系我觉得啊，你嘅老友 Jimmy 可能有少少。呢、這个民族主义嘅，即系觉得冇面嘅，即系挂人哋啲国旗。但系正正我哋而家系已经好冇面啦。我哋明明香港人挂一支五星旗，我已经觉得真系好捻冇面啦。我觉得新人最冇面嘅 moment 咧，就用咗个五星旗个护照出嗰一次头，哇！屌你咁样真系样衰到咧，即系从来都冇试过个感觉咁难受嘅。我净系啲体能都有少少，即系直头咧有少少肚痛，同埋啲手脚咧冰冰，即系冻晒嘅，即系我觉得好难为情嘅，俾人哋平头品足，哇大陆仔啊咁样，即系觉得，即系明明香港系一个有自由嘅灵魂嚟噶嘛，你变咗一个冇自由嘅灵魂俾你咁样 scan 法，即系我觉得好难受。 因为我近几次去日本咧，即系我未用完啊嘛，而家就转咗个特区护照啦，即系近呢一年，唔系转咗个 BNO 啦。咁其實係去初頭去冇問題嘅，即係最初嗰時講緊係七八年前啦。其實近呢四五年去日本咧，係我幾次都俾人手劫，即係去海關嗰個位啊，係要開曬劫，佢摸曬成個劫。咁其實你開劫嘅前提佢係會睇你護照噶嘛，佢一定會睇你本護照噶嘛， 先衡量嘥唔嘥你。 我自己覺得係有關係，因為佢唔係好識分到底係边捻个系香港，边捻个系大陆？我净见到五粒星， 即系整体 样系。我净见到五粒星，你个样系屌嘅黄皮肤黑眼睛，再加埋嗰五粒星，你仲唔捻系大陆人？ 系因为日本人都咁嘅样噶嘛。 系啊， 因為佢同埋係守得極度徹底，即係摸撚曬啲邊皮，因為你知啦，豬肉又帶過去， 鹹魚又帶， 係鹹魚又帶，鱷魚又帶，屌乜撚蜥蜴都帶兩條蓋，咁唔知做乜嘢，烏龜又帶兩隻啊咁樣啊，或者燒熟咗啲豬肉啊，叉燒都帶兩嚿蓋噶嘛，啲仲要收到夾裏邊喎，唔知點樣解。咁人哋摸得好似得，我覺得好撚羞辱啊！ 係啊， 好明顯人哋係見撚到。 咁又有人話你去美國都係咁噶啦，就係俾大陸人搞衰咗咯， 即 係嗰啲鄉村嗰啲大陸人，即係佢哋即係實在啲行為啦，即係得罪都講句，呢度有幾位大陸嘅網友。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就係客觀現實，我諗你都明白嘅，即係你哋啲同胞咧，即係好多時都做埋一啲好 creative 嘅嘢咧，就令到全世界都震驚嘅。咁呢個客觀現實嚟嘅，即係我亦都唔想刻意挖苦啊。但問題是我哋事實上因為你嘅突出而令到我哋受影響嘅，嗱呢個就係客觀現實。 唔係我反而咁樣分嘅，即係我自己分咧，大陸人同大陸呢嘅分別，即係好明顯有分別。 咁香港嗰啲都係大陸呢嚟嘅。 當你啊又係㗎係㗎，如果你就算你話你係香港人，但係你嗰個諗法係一個大陸呢，咪係一條大陸呢咯。所以唔好介意係我哋所講嗰啲大陸呢。嗰啲大陸呢，你認同我哋嘅價值，我覺得其實唔撚關事。 咁就唔 係 大陸呢啦。 係啦，你就係自己人啦。 即係呢個國際嘅公民啊嘛，咁講好啲。 所以嗰日阿 Tim 同我哋講電影嗰個咧，佢哋 bring out 咗一個 point， 我覺得幾值得討論。佢就係話你贊唔贊成？你贊成同種嘅人，即係同顏色同種嘅人，一齊去住，一齊相處啊，同意念嘅人一齊相處啊，定係贊成？同一個國籍嘅人一齊相處，即係呢個佢話你到底係贊成，即係 咁 啊 唔使問 去諗啊， 即係你識得咁樣諗嘅人都唔使揀。 係啊，所以呢個係重要啊，呢個亦都係可以話俾一啲大陸嘅朋友聽，其實係唔撚關事 嘅。所以你見到我海外嘅華人有個問題咧，就係唔知點解啲鬼妹都幾索啊，但係佢永遠都唔會溝鬼妹嘅。寧願咧喺台山度專登娶過翻嚟，即係話都未識講，淨係識講台山話嘅。即係甚至乎有啲已經去咗兩代嘅，娶老婆都會娶翻個同鄉下嘅去嘅，即係個咁嘅使命嘅，唔知點解佢哋，即係咁你整定你咪變成嗰種人咯。 係啊，即係個國籍重要定係大家嗰個 concept？ 哦，咁可能嘅，咁樣講係唔公道嘅，即係可能佢覺得同鄉先至 synchronize 到，即係個諗法，有啲鬼佬好瘋狂， 係， 即係又啲女咧又好有自己主見啊，最慘就係。咁但系最惨咧，我就系有啲好悲惨嘅，都唔系好悲惨嘅，唔应该咁讲嘅。即系我啲亲人咧，都系嫁都要嫁翻一个，真系唔知点谂嘅真系。 鬼佬啊！ 真系嫁鬼佬先正常 哦。OK。 Tonight 琴晚仲有柴湾，因为我哋有 多区 议员同十几个街坊喺柴湾地铁站被黑警拉咗，跟住啲街坊先出嚟， 陈 昌老师。 老师啊，唔好再提啦。嗱，其实咧。我覺得阿新章咧，即係我梗係唔會叫你唔好聽啦。我意思就係咧，即係我都一定會恥笑嘅品味咯，真係。即係我覺得阿貴咧，佢講親啲嘢都係交噏嘅，好多時都，但係我好實際喎。 係。 佢對於佢嘅自己 Facebook 嘅審查。 係。 MT 班細路去緊東湧，佢被黑警以為大能曬，係麗景 執。OK OK OK。封咗路啊？邊度封咗路咧？哦，係啊，其實而家散唔到，行翻出去条桥嗰度过翻青衣噶啦，要我谂， 我谂危险啊！ 但系嗰度行四五个钟都行唔到啊！ 正头都封咗路，今晚佢俾电扇 Air Force One 鞋哥，我以前系荧网粉，不过唔系烧粉，仲同老师合过手，谂起快啲去洗手先。 哇，其实荧网粉都有问题啊！你谂下，嗰啲咁嘅侧边讲两句，佢哋而家咪走晒出嚟咯， 走晒啦， 咪出晒嚟又系做翻嗰啲嘢啊嘛！你 一样， 我头先同你讲，你开下名边个？因为我都噏唔出嘅。 有啊 ，Tony Choi 啦，即系星期二得到啊，帮佢买广告啊。 系好， 星期二得到啊，劲嘅而家又系廿几万啊，大佬。 系系系。 跟住你咪阿 Anthony 啊， 哦，嗰啲都系老师度出嚟噶。 Anthony 我唔知喎， 唔知， 但系佢好捻刺激噶啦，又系。 好似个风啊， 系嗰啲 style 啊，又 系。 系系。总之系都系，你唔识点讲。 即系所有嘢都系得佢知嘅，同埋你讲嘅嘢，我都全部好似系啊，梗系啦，咁嗰啲系啊，系咁噶，系咁噶，即系明明佢都系第一次听，一讲到咧，令到讲嗰条友咧觉得。啊！屌你兩，我想講你咩都會知道咁。 好撚勁啊！ 即係佢嘅呢個演技係非常之好嘅。係 啦， 佢成功令到啲好戇鳩嘅聽眾咧覺得啊，原來 Anthony 都知道人哋講緊乜嘅喎。係，可以，可以，可以咁啊。 總之我就只係覺得你做一個網台嘅主持又好，KOL 又好，乜撚柒都好。總之簡單啲，我 我個人就係覺得我咁勁咯，即係咁勁做乜撚嘢啫？咁勁就唔使咁啦，係嘛？咁勁你去撚咗同美國總統握手啦。咁你知道嘅嘢或者你識嘅嘢， 肥佬咧都係副總統啫喎。 係啊，識咪識咯。咁或者你咪，我認為係咁咪咁咯，或者我估嘅咋。喂，咁都好啲喎。 我又要翻翻打嘅，我加強啊。佢又夠膽同一個真係開酒莊釀酒嘅一個。 边个先 ？CEO 咧 ，Anthony 咧，就challenge 人哋酿酒嘅方法，但系佢从来冇酿过酒，佢就系可能去过 Kelvin 个节目饮过两， 饮两杯， 嗰啲咩行走天下咁嗰啲叫做 走行天下， 好捻劲啊！真系， 即系我唔敢 challenge 你系咪真系劲，但系唔好咁劲。 我觉得佢系咁劲啦，即系人哋酿酒嘅都可能 miss 咗啲常识， 都唔够你， 系佢唔知道唔够你嚟咁样。 即明明有啲嘢你唔識嘅，咁唔識咪唔識咯，唔撚識咪話俾人聽唔撚識喎，夠知咩？即你好似老蕭咁，咁佢話佢真係識好多嘢嘅，咁但係有啲唔撚識嘅，佢又識佢講講下，跟住屌又講外星人啦，又講乜撚嘢，佢又識嘅喎， 又講物理學啊， 係啊，即唔好咁勁啦 ，OK， 呢個世界係每一啲你識緊曬 ，OK， 就算你識都係一定有個限度嘅，咁總之我講你係你估嘅。你估嘅或者係有啲嘢係你自己諗出嚟嘅咁就好啲啦。大佬唔撚係嘅，你下下都梗係嘩屌你知道晒內情咁樣，又話有乜撚嘢秘密武器啊嗰啲之類，我都笑囉。 有黃岐山啊，有曾慶紅啊咁樣嗰啲呢。 個收視係勁嘅，呢個冇得講，有時食住而家。 因為好多人都冇品味㗎嘛。 係啊，食住而家個勢收視係勁嘅，但係即係有時睇到個，淨係睇到個 subject， 我覺得有時都幾好笑。 係係係係， 係咪真係咁勁咧？ 抵你發啦，總之 係啊，抵佢發啦， 抵佢發啦，真係 抵你唔粉發啦， 抵我唔發嘅， 抵你得幾千啦， 冇錯， 有 幾十啊。喂，咁睇下呢個啊，頭先有位叫做 你話咩爆俾聽下有 啊，阿 Crystal 有覆我喎，咁可能佢都係交代今日嚟唔嚟啦。咁我諗佢都係呢樣啦。咁頭先咧有個Stephanie Chow 咧就多謝你係sponsor 咗本九吹嘅，就透過 PayMe。咁咧 Crystal 咧即係都有人關心佢點解唔嚟啊？又 唔諗住有公佈點解唔嚟啊？ 我自己 scan 下先啦，可能佢講第啲啊，可能 我就係諗緊你會唔會有啲好秘密嘅講，跟住你喺度放出嚟咧。咁所以啲 KOL 都系唔好咁劲啦，你睇人哋啲啊，譬如 劲唔劲点得啊？ 阿大 点啊收 阿大师嗰啲人哋八十几万大佬都未有你咁样嚣张， 系喎系喎，呢样嘢真系好均真。 人哋都未有咁样劲啊，大佬八十几万啊个 subscribe， 人哋都未有你咁样巴闭啊讲啲嘢，即系都就住嚟讲，人哋都知道个位置喺边。即系你讲到自己好劲咁啊，好尴尬啊，真系呢啲嘢。你多唔多人听或者成有冇收视咁？有时有个食住个时势咁，而家坦白讲，今时今日你要讲打差佬又好，讲你越讲得夸张，就越即系个标题或者成越讲夸张就越多人听，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点咧？你听得入去根本都唔系嗰回事。哇，讲啊劲啊，又话有密史啊，你都知道。坦白讲，有乜捻嘢可能你会知道嗰个密史系几时嚟，同佢讲啲乜嘢啊？你话冇可能啊？ 咁或者有啦。哎呀！喂 ，Crystal， 不如改天啦，因为你搭车有咁麻烦， 真系好好笑。 咁 呢样就 我呢几日都得嘅，你边搵日唔好咁交通混乱，就先至再打算出嚟啦。因为你太迂回啦，有搭船有剩。嗱，阿 Crystal 咧，即系灵幻少女咧，就即系正如我话斋啦，因为交通真系好唔方便，因为东涌啊，佢度唔系东涌，佢度系大澳，大澳又要转车出东涌，东涌又要搭，出唔到，佢要转船去梅窝定唔知点啦，定系搭转巴士去梅窝，因为转巴士要上凤凰山嘅，咁梅窝再搭上中环，中环再留嗰度咧，就真系要八点九点噶啦。咁所以咧就我叫佢改天啦，大家冇乜意见嘅，因为冇得选择嘅，其实你哋都，因为我就唔想佢太辛苦，即系明明一程两程车出到嚟，又变咗三程咁样，系咯。 想点啊？ 啊，头先到咗边度啊？ 衰鬼啊！要喺度，衰鬼 有佢啦， 有佢啦，望住我啦，嚟啊！ 系啊，啊读到呢度 ，Jackie Chan，Jackie Chan， 我屌你啊 ，Jack 抽 ，Jackie Chan 一百酒水明天入俾你，加油明天入加入你啦！会其实机场很难散，魔警四面包抄已走不了，系示威者担心 YVH 已昨晚观塘是有部署，1030已经在观塘广场等他们来快闪，十几部警车停在开不到十一时左右，突然冲发梦在现场左手伤，班警狗失控中，陈地主有班老人家行紧入咗去帮班细路挡住，正透过电视见到防暴清理路障，去紧机翼 Captain Pegar 问花差二，陈地主有三个被人捉咗，有人被黑警打穿头。Robbie Pin 冇生意，可嗌到减租，真系要多谢班示威者啦。蓝先门 Amateur 现在深圳坐地铁都起啦，都唔俾人落车又打尖，完全无礼貌咁样，先俾其他国家歧视香港的人啊。Captain Pegar 单纯讲嘅嘢都好信，笑到碌地嘅表情。Air Force One 鞋哥阿贵四，五年前话识亚视高层，讲亚视后台好劲，唔会执。错得来又不是错，阿士的确是不死， 没错，他真的是老友来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鬼名字、那个 很帅仔的，有口音的那个 傻仔，是不是在头攞咪的， 我想咬痕可能 吞 IP， 我之前有看国师自称开头都获，之后见他又神又鬼又成日话人抽他水，见他的 FB 留言好像成个宗教感，真是顶不紧，之后不看 Frank Hill 电视见到很多竹虫， 哦 OK，喂，咁啊，即係大家都擔心啦。咁其實我覺得我已經轉化咗啦。即係既然佢哋都知道自己身處險境，佢都願意出嚟嘅話，你點擔心啫？咁所以有啲老人就幫手即係幫佢哋解圍，又或者即係犧牲埋自己，我覺得呢更加可敬啦。即係呢樣嘢我都仲未做得到，即係只係幫佢擋住差人，因為我都驚俾人打，因為我唔湯唔水啊，又唔係太老，又冇佢哋咁後生好體力。咁我唯有喺度开下麦咁样啫， 好有限嘅时候我哋做到嘢，呢、這个亦都系我哋即系最 无奈、 无奈同埋最无力嗰 part 啊嘛。因为真系冇办法，你做到啲咩啫？坦白讲，你叫我去冲就死得啦。即系唔系话个体力上面唔得啊，而系即系太多顾虑，或者我哋始终有太多嘢唔系系唔识讲，又好似好低，好似好自私咁样。即系你有顾虑，咁其实佢哋都有嘅。佢哋唔系冇，只不过系。即係相對地，佢哋願甘願去犧牲，或者係即係去做呢、這個，所以我只能夠係好撚敬佩咯，亦都唔夠膽話指指點點佢哋到底做啲乜嘢，或者諸如此類，亦都不適合啦。坦白講，你又指教人哋又做呢樣做嗰樣，所以更加唔好人哋做咗，屌柒人 哋。一來你就指唔到佢，你指佢都聽唔到，佢又唔會聽我啲老嘢嘅節目嘅。 咁你仲要喺度指人哋去和你飛嘅時候，你又仲喺度。有一人哋去即系中武， 最惨咪俾嗰啲人俾人睇到你嘅动机衰相喎。 系啊，跟住你又喺度叫人和你飞咁样，嗰啲真系好卵骑呢咁，唔 work 就唔 work 噶，死嘢。 系嗱，我讲埋最尾一个话题啊，就系、是、没有国泰只有民安，你知呢单嘢先？ 我知。 趁地主没有国泰只有民安，琴日新口号 Air Force One 鞋哥盛品如。 我冇 buy 嘅。嗱，讲到呢个人咧，即系呢一类人咧。我就会得罪好多人嘅，但系咧，我都会讲我心里面谂紧啲咩，俾大家听嘅。因为其实佢除咗佢个知名， 你识唔识有冇接触过佢？ 我唔识佢嘅，我识佢嘅队友嘅，阿傻添啊。 OK， 即系嗰个郁咩啊？郁礼贤啊，我嗰个同佢做过嘢，即系去个菲律宾拍嘢。咁咧，我觉得即系除咗佢嘅知名度，除咗佢个人诶中意烂赌，即系个品德嘅问题咧。嗱，我唔理，因为我唔识佢，我都唔会批评佢嘅。我觉得除咗呢样嘢之外，佢同黄耀明同埋阿何韵诗有咩分别咧？即系除咗品味低啲之外，同埋啲听众群、观众群之外，我觉得完全冇分别 嘅。 有咩分别咧？ 唔系，即系唔同嘅意思系，我喺有嘢喺手嘅时候放弃。同我係乜撚嘢都冇，我走出嚟，我覺得係兩件事。 喂，但係其實我以上講嗰兩個已經咩都冇嘅咯。 之前都叫 OK 嘅， 唔係即係計之後，即係被選擇。嗱，假如唔係有呢啲運動，你係翻唔翻大陸啊？梗係翻啦，喂。 翻唔翻？ 咪咯，唱唔唱國語歌？喂，梗係唱啦，喂。喂，咁一樣其實冇分別嘅喎，即係佢就被逼要企咗呢一步嘅時候。 我覺得佢 當然都， 我覺得佢唔係被逼嘅佢。 邊個佢啊？ 即係阿郭泰文嗰個。 佢都被逼㗎。 國泰民安係睇準個機會。 佢冇曬嘢撈咯，即係從尤其是冇得翻大陸嗰下嘢大鑊啊嘛。 咁佢本身冇咩撈啦。 唔係，咁咪就係話咯，即係其實杜文澤都係一樣嘅。即係其實喺我眼中佢本質一樣，但係只不過即係你覺得邊啲人有光環啲嘅，咁啊呢個有分別嘅。咁當然啊，何韻詩同埋黃耀明有光環啲啦。即係你我點解咁講咧？就係你解釋得到點解娛樂圈？都坐底冇一百個人都五十個係咪？係，你冇人夠膽好似佢哋咁嘅咧，因為仲係要舐到準啊嘛，仲有得舐嘅時候咪唔出聲咯，或者調翻轉護旗咯。即係你睇一個杜文澤個老友做導演嗰個叫咩啊？護旗仔嗰個肥仔咧， 肥仔叫做 係。即係嗱，你睇下佢哋都係同聲同氣噶啦，即係大家諗法唔會太遠噶啦。咁但係佢哋都係咁樣嘅時候， 你未問啊，究竟香港發生咩事咧？香港人就有咁嘅本能噶嘛， 嗯、 要舐咪舐到盡。即係所有覺得國泰民安嘅，佢即係搞 gag 或者俾人恥笑為榮為樂嘅，我覺得佢見到都幾受歡迎啦、啊嗯。即係斬唔過韻詩啊！其實現場嗰啲人嘅反應真係 OK 啦。但係你話係咪要去到哇捧到佢即係天咁高咧？ 係 睇下先啦、 啊。係咪？即係我覺得其實佢哋都係一樣嘅人嚟嘅，因為嗱何韻詩我夠膽講啲咧。因為佢一向都唔係一個好鬼關心政治嘅、 嗯， 即係我啲朋友同佢都幾熟嘅，咁啊甚至乎有一日有個朋友專登聽完我個 live 之後，喺打電話嚟啊，你唔好講呢啲啦，冇人會信你嘅，因為佢同好鬼 friend 嘅事，即係直頭都攬攬地添嘅，即係有甚至乎有啲即係覺得嗰啲示威者哇過曬火喎嗰啲嚟嘅，咁但係佢而家被逼到企喺呢個位嘅時候。 爆好 长系，系啊，咁咪要做翻啲应该做嘅嘢咯。咁我觉得我冇话唔赞成，又冇话赞成嘅，即系只不过大家即系唔好咁鬼一厢情愿咧，即系觉得嗰啲演员，哇，佢哋牺牲咗好多啊，喂，又甚至乎有啲死咗嘅演员都要抽水嘅，就话一定唔会嘅，唔系一定唔会咁做嘅， 假佢一定唔会， 阿妹子一定唔会嘅咁样，喂，真系我唔明你点解会觉得一定唔会咯，就系凭你嘅感觉咯， 哥哥一定唔会。 系咯，嗱哥哥我信佢唔会喎。 咁啊唔知啊， 因为佢咧临差唔多 come out 嘅时候，佢够胆着裙，够胆即系嘅时候，佢相对自我啲。 系系， 我觉得仲自我过黄耀明嘅，即系嗰阵时未有咩社会压力嘅。 佢都认出嚟。 系啦，即系我觉得嗱，佢我有少少 ，OK， 即系虽然我觉得以前我嚣张嘅，因为我就同佢一齐做过嘢嘅。 系。 咁同埋我知道个个性相对自我少少嘅，即系比起以上讲嗰几个咁样咯，即系呢个我见解啫。咁你可以继续。 支持佢 继续神化一啲黄丝艺人嘅，我觉得可以， 即系睇下点黄化咧。 趁地主佢个名字改得好，时间啱啱好。 系冇错。 Captain Pegar 呢只小强点解咁耐都唔转行？究竟佢点样生存到咁耐？飞扣率彭浩翔 ，Air Force One 大哥彭浩翔，风铲彭浩翔 ，Captain Pegar XX 多谢多谢多谢。 出水彭浩翔，我以前都几 like 佢。 系。 Captain Pegar 估唔到佢都会奶共。 咪就系话咯，舐到准啊嘛，因为佢唔可以唔做嘢啊嘛。即系香港人就系咁勤力噶啦， 系 即系唔可以因为一啲尊严嘅问题而放弃咗份工嘅，即系唔揾食就死得噶嘛，即系有啲人就系咁样咯，又甚至乎佢可能一路都唔系咁抗拒中共嘅，可能即系觉得碗饭紧要啲啦，即系我觉得完全系取舍嚟嘅，即系好多人话咩呢样冇计，呢样冇计，咁佢都系同你讲冇计啦，咁我所有嘅生意，我所有嘅才华。我都系奉献咗呢个 market 度，咁我咪唯有做呢啲嘢咯。 但佢冇才华过，上咗去之后。 冇机会啫， 即系反而喺香港有啲嘢拍，上到去就 咁。但系上面可以唔使才华都赚到钱。 咁啊，即系唯一可以咁讲。 系嗱，系黄子华咁样，你觉得系点咧？咁黄子华佢都唔上去噶。 系，佢都上有上， 都有上 有广州开 show 噶嘛。 哦 ，OK， 咁咪就 系 咯，即系但系佢都有立场噶嘛。咁点解佢又冇事咧？ 强烈啊嘛个立场。 但系佢点解唔会俾人逼佢做棋手咧？ 咁你逼唔到佢，最多唔肯做啫。 咪就系话咯，咁咪即系话唔系被逼，唔系冇计咯，好多嘢都。即系有得拣噶嘛，即系我哋有啲朋友都系做演艺圈噶，咁佢都我真系戥佢一下汗噶，有啲人系咪先？咁但系佢觉得我冇呢回事噶，都冇人逼过佢咁样，即系到今时今日系啦。咁所以你唔好话冇计啦，亦都唔好为嗰啲人解脱啊！ 啊，去到长洲，长洲系嗰个咩基地啊嘛，系嘛？啊，阴谋 长洲都去到， 可能玩到长洲啊？ 玩到长洲啫， 可能搭船去咗长洲啩？ 哇，长洲仲冇得走喎、 啊！你话长洲系 哇，直头系撕晒片场咁嘅嗰度围住嚟揼嘅，围揼建宁喎、 啊，所以好危险啊 ！Captain Pegar 估唔到佢都会乃共，被王已经玩到入长洲了。Jack Chan 下一步应该点走好？文嘉宾 ，Jack Chan 请教嘉宾， 乜嘢啊？ 下一步应该点走、啊？ 下一步啊，其实真系 萧神上 萧神上身，大佬， 系你用翻佢通得噶啦，角色扮演会自由啲。即系有好多人话你老板咧，角色扮演之后咧， 就应该系 end game 啊，都系 end game 啊，冇啊，其实冇得估啊，你点知点就啫？ 下一步咧，大家食多啲牛肉，即系咩都唔好理， 见石烧，见石烧， 系冇错，食榴莲， 月饼有呢、這个佢嗰只叫嘉麟金月啦。嘉麟金月， 我屌你咁都记埋嘅，系咪即系嘉？系咪嘉麟楼啊？即系 嘉麟楼个师傅嘛？佢话佢 哦 ，OK， 佢话佢叫咗人个师傅嘛？ 金景， 我未试过嗰阵时。 大家知嘉麟楼系咩先？就系、是、半岛酒店里面嘅中菜部，好捻劲噶。嗰度啊，上海仔成日喺度请客噶，嗰度曾经。 咁佢咪 冇得估喎，就真係你俾我都冇得估，會點點知啊？打落去， 我諗佢係扇你嘅，因為成日話人哋喺度知點點，嚟講咗講咗中伏啦。 估條撚唔係中唔中伏，係根本就冇得估，嘥氣啦。 唔係，如果你嘗試估，你咪中伏咯。 你又調翻轉，如果你係喂，你係社會學家係咪先？我讀嗰科博士嚟嘅，我都夠膽或者我係讀一啲好相關嘅國際關係嘅嘢。撇啲幾嚿嘢出嚟， 喂，有啲人睇過嗰度Winter and Fire 就會係專家噶啦， 即係都仲有得噏下。你係嗱，我強調一樣嘢就係你係咪嗰科？如果你本身係喂，好似阿沈旭輝咁，我係國際關係嘅專才嚟嘅， 但係佢都保守保險㗎。 係啦，咁我講幾個 point， 即係幾樣嘢去撇啲類似會有啲咁嘅嘢，根據啲歷史或者根據啲咩去撇啲，都仲有撇啲㗎。係你變位啊，好似我咁，你黐緊線㗎。 咁你即係話我啦？ 唔係即系唔系你有 predict 咩？ 我有噶。 你有 predict 你咩？你系 即系其实我多数我唔系估啊，即系嗱，我估到都 我好似唔好听到你估。 唔系，其实我其实好头盔嘅，即系唔系我其实我都成日推演将会点咧，但系我多数中嘅，因为保守啊嘛。因为譬如好多嘢，譬如今日咁样，我都好多即系你由六九之前睇翻我，至而家我其实好多嘢都中嘅，但系唔系代表我系叻嘅。问题就系你排除咗嗰啲情绪啊，同埋你往往企喺嗰个最强者，即系最施暴、最有权嗰个人去谂啲咩嚟，令到自己嘅权力巩固咧。我从呢个方向去谂，好多嘢都中嘅，例如差人会点样做啊，会卧底啊，即系全部都讲过晒嘅咯。咁但系问题将来会系点？我觉得将来咧就会死得好惨啦。即系香港政府而家呢一班人啊，因为佢系可牺牲嘅一啲分子嚟嘅。因为中共咧要收复香港咧，一系就揽住死。呢其一，第其二，如果佢想继续管香港嘅话，佢会架空晒而家呢啲今日做错嘢嘅人，而佢就攞咗一个好嘅面口，嚟令到香港人普遍觉得中共管咪好过港人治港咯。 即系你问我， 即系呢个系唯一一个能够玩即系玩得到嘅一个方法嚟。 我就悲观啲嘅，同埋保守啲嘅，我自己谂法就。都其实输嘅机会系真系大，因为 超过一半 个对手太强， 咪就系咯，即系其实以前我同阿西良做节目都系咁讲，成日都讲香港人点样抗争，我喂你抗争咗香港政府，你背后仲要去北京，你先抗争到 个对手太强啦，咁冇唔系嗱盘住输嚟打，我觉得咁样盘住输嚟打，我自己做人就咁样盘住输嚟打，咁输咗都冇咁唔开心。第一，第二就尽做咯，大家尽量做。在你的能力范围你可以觸及或者你做得到的。 是。 盡量做。 我想大家都留意緊个电视的啦，即是留意緊个 live 的直播。咁我哋开始大家心不在焉呢，我亦都唔阻大家雅兴。咁大家可以继续追看呢个立场新闻啦，同埋呢个苹果啊、Now 啊、Cable 啊、RTHK 呢几个，即係觉得即係要俾少 credit 佢哋。因为佢哋为咗大家嘅口味咧，同埋大家嘅知情权咧，佢真系增加咗好多资源咯。我见到咁，同埋大家有时无端端见到有啲网断咗啊，咁大家都好担心咧，就因为佢可能俾人哋 hack 咗或者俾断网啊。咁但系大家其实咩都唔使留意，净系留意 Now TV 啊。Now TV 佢有自己嘅 server， 即系全部都系自己公司嘅资源嚟嘅。如果佢都断嘅话咧，大家先谂嗰个方向都唔迟。咁所以唔使咧，大家都一谂就谂，哎，扑街啦 ，cut 埋你嘅互联网啊、机场啊、cut 电啊呢啲，即系冇咁易嘅，其实真系。 好 啦，读埋啲听众 呢个啦 ，live 唔系嘅留言就差唔多啦。请教人嘉宾就到 Air Force One 鞋。 Air Force One 鞋哥臭咪仔系苹果利用佢，呢排系咁捧佢。我听佢其他访问有文有道，唔系特登博上位先出嚟。Ken Aiken 被黄啤梨日报最近好似好劲 ，Amateur 现机场拉咗一男一女，欢庆呢个电视见防暴暴震，疯抢黑警追到去东汇城。HKJ 两位觉得香港人是否应该对准目标包围礼宾府，活捉林郑，逼佢落台，欢庆两东涌站人潮。 咁啊，即系当然呢个最好啦，你瞄准目标活捉佢，咁但系 受西施鼓咁咯， 边个都叫唔喐人，叫唔停人啊嘛，系佢哋自己决定㗎咋，你唔到边个， 同埋佢当然有好多考虑啦，因为上咗山落唔到山啦，唯一一条路啦，即系当时英国人就对嗰啲揸住红宝仔上港督府嗰啲咧，即系当时仲系对好礼貌嘅，即系仲可以俾佢咁样围到港督府，但系今时今日咧，即系新有史嘅一个政权咧，我谂你未上到花园， 掉你啦。 佢嘅缆车嗰度已经借咗你啦，咁当然大家有呢个考虑嘅，都唔使你担心嘅。其实呢个选项咧，我谂从来都系喺佢哋手上，即系抗争者点会唔会 俾佢哋谂啦？ 但系问题点样走咧？点样去布防咧？或者点样去把风咧？或者点样开辟一条必 走到嘅路咧，或者爆林都得嘅，其实 系 咁，所以即系爆林，即系由就啲山路去有 support 咪得咯。咁所以呢个唔使我哋谂噶啦，我相信活捉佢咁咪点咧？咁咪中共大头道理解放军咯，飞弹都得嘅，真系老萧讲中晒。 星球亮东冲站人潮 ，Carlos Y 熊猫，我听嘉宾讲咗咁耐，如果佢仲做警察，一定唔会系黑警，最多系灰。虽然讲嘢有少少粗皮，但还有一个良心。现任警察 有几 多个呢 ？Jack Chan 我拜嘉宾，内巡东冲站设施几破坏晒？ 唔会啊，我一定系黑警嚟啊！如果我继续做话俾你听，我你系未接触过佢哋嗰个洗脑或者嗰个环境去压迫你咧。 即系令到你被排斥， 系好难走甩嘅。 觉得系自己错嘅，讲到错，谂到错。 洗脑。 Jackie Chan 好 buy 你喎。嗱，如果你 buy Kenny 咧，就请你留意咧，二三啊，而家叫咩？ 唔系啊 ，Regasin 嗰度啊。 Regasin 有个节目叫咩嚟？而家 叫裸聊啊。 裸聊。 总做啊。 系啦，咁我一阵间 post 埋条 link 上去啦，又或者阿 Kenny 自己 po 啦。咁咧就如果你 buy 阿嘉宾咧，就请你支持阿 Regasin。咁啊，虽然 Regasin 嗰啲 call marquee 真系好捻核突。 唉。 罗总系边个？ 阿罗尚佩啊。 OK， 阿余坚。 Jack Chan 探长， 喂 ，thank you。 趁地主林郑下台，应该唔会收货。顺上港铁今次会出卖示威者，苏珊 实系噶啦。 铁土团去到南车已有防暴布防。Air Force One 鞋哥 Canada 跌出嚟狂屌六十秒。Jack Chan 收到。Carlos Y 熊猫我当拜嘉宾。 OK， 喂，咁啊，你 buy 唔好斋讲啦，你即几月十？ 最后一样嘢啦，即系最后啦，五大诉求啊。我觉得四大诉求都是废话嚟嘅，同埋系冇用嘅，做都冇用噶啦。你无论系独立调查咁样嘢，撤回冇用噶啦，系得一样嘢有用嘅咋，就 系 想补选， 冇 意思。冇 错啊！你有想补选之后就 系啊， 好多嘢都系落喺自己手上， 你全部都系废话嚟嘅啫。 OK， 同埋两个。 地主人本来就是群体生物，所以白警都叫黑警。Captain Pegar 多啲爆黑警啲嘢。 佢冇啦，冇做好耐 啦。黑条毛咩？ 喂，咁啊好啦，咁啊就多谢阿 Kenny 啦，多谢各位啊，日头都走嚟啦，咁啊得闲上嚟啦。 好啊， 你要挨你都唔上嚟，自己无端端又弹上嚟， 嬲啊嘛。好啦，拜拜。 OK， 再见。